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955点，升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7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23.92， 瑞士法郎 0.935， 加元 1.252， 人民币 6.373， 英镑对美元 1.31， 欧元对美元 1.099， 澳元对美元 0.74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2.67美元，卖出192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咧，朝早六点零八分，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星期二嘅早上，今日亦都系2022年嘅3月29日啦吓。咁啊各位听众，你哋扭开收音机嘅时间咧，咁啊继续咧都系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咧，咁啊陪住你哋一齐咧就系喺早上嘅时候啦，咁啊希望大家都打起精神，咁啊为今天嘅工作咧去到就做好一个嘅准备啦吓。咁啊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今日唔知道你有啲咩工作要处理啦。咁啊如果系嘅话咧，咁啊希望大家都系 keep 住啊嗰一个嘅精神嘅力量咧，好好地完成你今天嘅工作。 晨光每日一格， 即係所謂同行啊，相當之重要。點解啊？人嘅力量啊，好薄弱，成日都有提住大家噶啦。點解成日都要提呢？因為好容易咧就忘記咗。我哋既然咧有咁多嘅事情要做咧，其實有陣時真係好容易忘記一兩件，甚至乎咧就係忘記咧就係一兩位好重要嘅人。喺我哋身边永远都有啲良朋知己咧，好地陪伴住我哋。一个团队，一个人做唔到啲乜嘢嘅。一个团队啊，总系要系一班人携手合作啊，即系正如好似踢波咁样，十一个人噶嘛。如果你一场波入边一队啊，十一个人，咁你点能够咧就系、是、自己？唔通你前锋啊，当你入波入到晓飞都好啊，咁你嗰头入咗波咁，都你都要重新开波噶嘛？咁人哋咧就打十一个，你又得一个，你又点抢波咧？今日变咗马骝抢波，又系唔系一件好事？特别系而家咧，就好多人朋友都在家工作啦，即系通力合作更加紧要，去到互相包抄，去到咧大家都有可以同心协力咧，就系、是、对抗呢个疫情嘅机会。做好自己嘅本分相当之重要，所以今日咧，我哋继续好好地珍惜日喺我哋身边陪伴住我哋，一齐努力咧，就系做好事情嘅每一位嘅拍档同埋朋友咯。 人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朝早六点十三分嘅时间，佢系妹姐梅艳芳 ，Stand by me。室外温度十七度，相对湿度82%嘅早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呢、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喺你身边有一啲人成日持续咁样对你讲一啲质疑你又或者系贬低你嘅说话呢？如果有嘅，可能你而家就面对紧煤气灯效应。唔使惊噶，等我同你讲乜嘢叫做煤气灯效应啦。煤气灯效应系一种心理操控嘅形式，施害者透过一啲唔俾受害人察觉嘅方式，例如是言语的伤害、无视又或者是反驳，等受害人怀疑和质疑自己的记忆、判断和认知能力。久而久之，受害人就会失去信心和自我尊重，对自己毫无信心，被施害者操纵。受害者往往是权力和地位较低的人，一般可能在情侣间又或者是家庭关系上都会发生。这个词汇出自于1938年的电影《煤气灯》。故事里面的丈夫试图在日常的细节操控他妻子，令到妻子认为自己做的所有事都是错的，甚至以为自己的记忆失误和出现妄想，目的就是想逼到妻子发癫，等他入精神病院霸占他的财产。当局者迷啊，有时受害人就是被这些施害者搞到陀陀令，质疑自己，以为自己真是有病有问题。要逃出这个煤气灯效应，往往都很需要朋友的帮助的。如果你身边有受害人的话，你千万不要放弃他们啊，要帮他们重建信心，由个困局那里拉他们出来啊。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沙忧终于共雪花。 没结束，裂开的心没变好，神真信他来优美的腐烂，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啱啱起身吃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请听众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晚上骤雨会较多啦。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咁啊最高嘅气温21度，所以都有啲凉凉地啊吓。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几阵雷暴，去到星期四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日间相当温暖。啊，去到本周后期又再度转凉，咁啊亦都有几阵雨。好啦，如果唔讲咁远嘅，咁啊讲而家就17度，相对湿度83%。啲天气咧就难搞啊，湿度突然间高啊，突然之间低咁样，潮湿嘅天气咧，即系都呢段时间大家都见到啊，不断咁样持续落去，咁啊就算话干嘅话，都唔会话真系好干。咁啊，大家咧都会准备定咧就抽湿机啊，喺屋企咧就帮下手，咁啊可以抽一抽湿嘅。咁啊之前咧即系好潮湿嘅时候又戴帽啦，咁啊屋企。閒閒地嘅都兩桶水。好啦，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呢，大家都會發現咗呢，就係家居嘅牆身、地板，甚至乎呢，即係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出現咗啲霉菌。簡單啲嚟講，即係我哋即係廣東話成日講喂發毛喎，點搞呀？呢啲咁嘅情況嘅話呢，咁即係弊家伙，咁要用啲生活智慧啦，咁要用啲吸濕嘅辦法啦。好啦，咁大家有阵时咧就都会睇到好多唔同嘅研究，就话系话开湿湿机系好嘅，有阵时咧又话不如咧试下开冷气机啊，因为咧都睇翻你嗰个冷气机嗰个力度同埋耗电量嘅，咁有阵时如果系冷气机用作呢个抽湿功能嘅时候咧。如果你本身的冷气机啊，佢嗰个能源效益咧系好过抽湿机嘅时候咧，佢唔单止可以做到抽湿嘅作用，亦都帮你悭到电，同一时间咧，仲可以令到你室内嘅环境咧就舒适啲。因为抽湿机咧咁啊，单纯咧就系抽湿嘅，咁啊入边咧就未必可以帮到你嗰个温度咧去到调整。咁啊冷气机咧就做到呢个湿度同埋呢个温度嘅调节功能啦。咁呢个咧你就要研究一下自己嗰个电器嗰个耗电量啊。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鍾意咧就开冷气咧就令到间屋咧就保持住乾爽，咁啊同时都希望咧就可以除埋嗰啲叫做霉菌添，咁啊得唔得咧咁样？啊冇话唔得噶，不过有啲事情咧就要注意啦，因为有啲朋友咧发觉喂唔系，我开亲冷气之后咧个墙身啊都仲容易发毛，啊潮湿高温嘅气候咧就正值啊就最适合咧就系呢啲霉菌繁殖佢哋嘅一个环境啊吓。好啦，咁如果你话制造咗温差嘅，你知啦，我哋呢度即系好似一罐汽水咁样，你雪柜攞出嚟，你都知 feel 到有啲雾气啦。嗰啲嘅雾气咧，亦都系好容易咧，就系积聚一啲嘅毛菌喺度。好啦，假设你开冷气，但又熄啦，咁啊，好啦，用完啦，熄啦，熄冷气之后咧，如果你即刻开窗嘅话咧，咁啊冷空气亦都碰上咧就撞成嗰啲嘅暖空气啊等等之后咧，就形成咗水气。其实咧，反而会令到你呢个墙身嘅湿度咧上升。可以帮助呢啲嘅毛菌啊、霉菌啊去到繁殖噶，所以就算咧你系熄冷气嘅时候咧，就唔好即刻咧就打开晒啲窗，可以俾嗰啲干燥嘅环境咧就继续停留喺你个屋企入边先。 咁熄冷气之后即刻开窗啊，咁啊冷热嘅空气碰撞之后就会形成水气，呢、這个咧就系原理啦。冷空气大概咧就半小时之后咧，即系熄咗机之后半个钟左右咧，先至开翻啲窗咧。其实咁样系可以非常之有效减少呢一个嘅温差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喂，我直头即系少少湿我都唔想，咁你咪 keep 住闩窗咯。最紧要咧系你觉得舒服，亦都唔会话有一种局促嘅感觉。其实熄个冷气之后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加翻把风扇。咁啊有啲人咧就冷气机嘅时间真系相当之好用啦。譬如你开个零两个钟，跟住咧就转用呢个风扇咧，亦都可以好有效咧就保持住室内嗰个嘅湿度嘅环境，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减低呢一个发毛嘅情况出现。每一日咧就用干嘅布去到抹下啲墙身，咁特别系湿气重嘅日子咧，咁啊就用埋呢个干布嘅话咧，咁可以话都万无一失啊吓。如果屋企嘅地板就因为潮湿啊渗水嘅话咧，咁啊以前有呢个方法嘅，唔知而家仲啱唔啱使啦。大家都可以用一啲舊嘅報紙放喺呢個地板上面吸濕嘅，吸埋吸埋啲濕氣啊咁樣。因為報紙上面嘅油墨咧就有吸水嘅效果噶。咁啊，除咗放喺地板上面吸濕之外咧，亦都可以用作譬如家私啊，或者係櫃入邊有天然嘅吸濕嘅效果。仲有一啲吸濕嘅法寶嘅，例如洗衣粉啊，粉啫喎，唔係嗰啲洗衣液喎，洗衣粉喎。洗衣粉咧咁啊，放喺間房入邊，咁你可以咧就防止潮濕嘅天氣咧。去到即系打扰你嘅衣服噶，咁而且咧洗衣粉咧，当佢吸咗湿之后咧，咁啊形成一团团一嚿嚿，咁啊唔好抌咗佢，洗衣粉嚟嘅，咁啊可以拎佢咧就洗衫啦，啊几好几好。仲有一啲例如大家都好知道嘅，譬如咖啡渣啊、旧嘅茶渣啊咁样啊、苏打粉啊呢啲咧，都一样咧系可以帮到大家咧就清洁或者吸湿嘅。吸完濕之後咧，如果你周圍有啲毛菌嘅話咧，咁點算咧？其實可以用漂白水啊，漂白水就有效消毒嘅功能，亦都咧就可以清除呢啲嘅發毛嘅毛菌啦，亦都可以防蟲嘅效果嘅。咁但係唔係叫你即刻攞支漂白水倒落去，1:50嘅稀釋漂白水咧，就可以令到牆身啊各種嘅毛菌咧就可以盡量咧去到清除佢哋啦。咁啊非常之好，非常之有效，大家試一試啊！以前咧，啲歐洲人咧，即係嗰啲古堡或者大宅咧，佢哋就中意咧點嗰啲蠟燭香薰，有蠟燭有香薰咧，咁啊可以令到嗰個環境咧就冇咁寒啊，冇咁濕啊，有啲暖意咁樣。 萬年淨化，來一次犧牲，割去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萬年直覺。寻一次新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我需要，合至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必欺骗，必须真实。 想被俘虏。 你唱几首歌曲啊？叫做《半》。时间好快脆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等我哋听埋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啊！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朝早继续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次新闻。土耳其外交部宣布，俄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总统埃尔多安说，谈判前将会分别和双方代表团举行简短会议。央视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斯坦布尔。俄罗斯富商阿巴莫域治和乌克兰谈判代表怀疑曾经遭到落毒，现时情况良好。华尔街日报报道，阿巴莫域治和至少两名乌方代表出现症状，包括眼睛红肿、疼痛和流眼水，另外面和手部脱皮，但各人并无危险。报道不排除莫斯科的强硬派企图破坏谈判。阿巴莫域治近期经常穿梭基辅、莫斯科和其他谈判地点。按可加可减机制计算，港铁今年将会冻结票价。有立法会议员说，港铁累计之前的票价加幅达到 3.35%， 建议放弃有关票价调整机制，改用通胀数字的一半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加价机制。但有学者认为现有机制透明度高。本港新增768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最多168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说，公众假期将至，担心人流增加令到疫情反弹，提醒市民如果需要外出，到郊外等人流较少的地方，会比留在密闭空间好。医管局提到，目前仍然在分析死亡个案是不是死于新冠病毒。至于在非公立医院呈报的死亡个案里面，当局发现部分死者是死于新冠病毒，有四名死者则是离世时带有新冠病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上骤雨比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 关日华。 破裂息痛咧系一个比较简单咧，副作用咧系比较少一个退烧嘅途径啦吓。我哋主张咧都系食口服就好啲嘅，即系佢吸收咧会系优胜过失肝啦吓。咁而系发烧咧，我哋会建议家长咧用咗呢个破裂息痛先嘅。咁咧记住咧就要用适当小朋友体重嗰个份量，切记咧就系唔好同时又口服又肝塞。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Hello， 我是 Pixel 的 Marco。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可以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望望出边，唔系出边，系直播室入边嘅大钟，6:36，咁啊1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2%。喺今日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打俾你啊，打电话俾阿林慧芭比啦，早晨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我作为咧你呢个时段嘅忠实听众咧，我好开心啊，因为我听到白元浩打俾我，真系白元浩嚟噶。 系啊，又唔系分身，又唔系替身。 系啊，嗱咁啊，其实咧，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啦。我觉得咧，好多人咧都会好似我哋咁样咧，就系、是、时不时可能会轮下班啦，又或者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调配同埋安排啦。所以咧，其实我相信咧，有好多人咧，即系譬如尤其是打工仔咧，都应该会明白我哋嘅心情。其实真系噶，有时逆地而处咧，当你喺唔同嘅岗位嘅时候咧，你睇得到嘅嘢咧，或者你去经历得到嘅嘢咧，就会唔同。咁我觉得咧，作为团队嚟讲咧，就算系任何一间公司啦，或者系任何一个唔同嘅工作业务性质都好啦，其实咧有时咁样转下岗位咧，真系会睇得多咗啲嘢咧，对之后嘅合作咧都系有帮助噶。 啊，你真系讲得啱。咁啊，有阵时候我哋譬如一个环节入边，原来唔同人咧喺呢个环节上面咧，佢哋发挥个功能咧系不一样嘅。即係正如好似一個工具咁樣，佢喺唔同嘅師傅手上面用嘅時候咧，啊原來佢可以用出唔同嘅效果嘅，咁你咪可以將呢件工具咧就更加活化咗佢咯，令到更加多嘅人受惠啊！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例如咁樣部分嘅環節，咁我哋譬如我之前都有做 coffee time 一兩次啦，係咪先？即係俾 芭比朝頭早嘅時候，咁發覺咧啊原來。喺做呢個 coffee time 嘅時候咧，咁又會有好多唔同嘅想法擺咗入去啊！咁嗰啲想法可能咧就有 Barbie 啊，做嘅時候咧啊，佢又因為佢可能唔係同我一樣，唔係男性咁樣，咁我又有啲新嘅觀點咧，又放咗入去喎。咁啊，聽眾喺同一個時間入邊咧，又可以享受到唔同嘅一個環境啊，或者節目嘅內容啊，我覺得即係耐唔耐轉一轉咧，令到大家咧同我哋主持都係啊，即係唔會有一種滑雅嘅感覺，呢個幾好我都覺得。 係啊，同埋咧，我而家都好相信啊，因為咧，我記得咧，以前咧，我未出嚟做嘢之前咧，咁我啲長輩啦，或者係一啲唔同行業嘅前輩咧，都會話啦，啊嗱，小妹妹嗱，嗰陣時就小妹妹啦，你都要咧試下唔同崗位㗎，咁你咧就先至知道咧，如果你真係當你上到去要做一個領導嘅時候咧，因為你已經經歷過曬，同埋自己落手落腳做過嗰啲崗位啦，咁所以你就可以好認真同埋好仔細地知道咧每一個崗位嘅難處啦。 同埋佢哋有啲咩難度。 嗯， 咁如果你真係要去幫大家計劃做一啲嘢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計劃得好完整啦。因為你每一個位你都知道，哦，係喎，原來我坐到落去嘅時候咧，可能咧就會有呢啲嘅擔心啊，或者有呢啲嘅難題嘅喎。咁其實我覺得係好啱咯呢樣嘢。咁所以咧都想同大家講，如果咧你哋可能都係疫情啦，打工仔咧有一啲唔同嘅崗位啊，或者可能真係咧，唉，有啲人覺得好麻煩啦，搬咗翻屋企，其實咧好多人都覺得 work from home 係好麻煩，譬如包括我在內咧，我都覺得如果做寫字樓文職咧 ，work from home 真係好麻煩嘅，因為咧你所有嘢咧都喺曬公司個電腦裏邊，咁、尤其是有好多嘅文件咧，你真係不便帶翻屋企，又或者其實根本上今次都係殺你一個措手不及，你根本冇諗過要帶啲嘢翻屋企做。 係啊，又或者有啲關於私隱嘅，係 啦， 關於私隱你唔可以拎翻屋企啊，一定係用公司部電腦，呢啲都唔出奇啊。 是啊，所以其實我都會明白好多打工仔呢都會好猛緊啊，或者覺得哎呀好麻煩啊，點解會咁樣㗎、啊、咁包括我在內呢都有呢種感覺嘅。咁、但係呢都請大家呢即係都冇辦法啦，因為呢樣嘢真係我哋控制唔到啊。當然個個都希望身邊嘅人身體健康啦，咁但係我會覺得當你係冇辦法去控制呢一件事嘅時候呢，咁我哋就只能夠希望用最好嘅方法，同埋呢你喺呢一個時候呢，你會特別感受到你身邊嘅一啲合作夥伴呢对你嘅嗰种爱同埋支持嘅，即系包抄咯，互相去补位啊，同埋当你做唔到一样嘢嘅时候，诶唔紧要，我帮你，我 send 个文件俾你咁一样可以做到嘢嘅，咁所以我觉得真系好好啊！你会好喺呢啲时候咧体谅到咧，同埋都可以睇到你身边嘅嗰啲人咧嘅嗰个机动性，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啦啊！如果大家咧都系好突发咁样要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有一啲工作嘅岗位转换咧，咁啊请大家都系冇问题冇问题，就好似我哋抗疫咁样啦，最紧要一条心就冇得冇问题噶啦。 系啦，咁有阵时即系学阿芭比头先讲开嘅时候咧，就话人有阵时喺唔同嘅岗位上边咧，你就可以睇得多啲唔同嘅嘢。即系如果你突然间啊，可能我今次系做一啲有关管理上面嘢嘅啊，你又睇到原来喺唔同职位上边咧，你应该点样去到分配佢嘅工作啊？当你去到重返自己原本嘅岗位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哦，我点样迁就嗰个管理思维，令到大家即系更加合拍。所以话咧，每一个机会。只要大家是懂得去到睇嘅话咧，就是一个学习嘅机会，令到自己不断咁嘅进步，有几好咧？系咪？ 系啊，真系噶。嗱，就好似今朝咧，我都带咗少少嘅 tips 嚟，咁系做乜嘢咧？嗱，好多人咧由疫情开始嘅时候咧，就讲到而家噶啦。咁咧就系话咧，因为自己戴住个口罩咧，咁所以就特别会。即係聞得到自己嗰個口腔嗰陣味啦，咁嗱，我唔知道會唔會有人好中意呢一個感覺啦，因為可能有啲人咧，真係用好多牙膏。即係或者用好多漱口水，咁你一刷完牙嗰頭兩個鐘應該 OK 嘅，即係戴住個口罩。咁但係咧近來我就開始聽到啲人講，因為咧口罩可能戴多咗一個啦，又甚至乎咧戴厚咗啦，咁即係代表住咧嗰個口罩裏面嘅嗰個空氣咧透氣嗰個程度同埋嗰個流通性又低咗啦，因為始終隔開咗遠咗嘛。咁於是乎咧就更加覺啦，甚至乎咧有唔少人咧就係話咧，因為戴咗口罩之後咧，先至發現自己身體出現咗問題，所以知道咧，你有口氣唔係淨係可能代表你擦得唔乾淨咁，有啲牙或者個口腔有細菌啦，可能係因為你個呼吸道啦，又或者甚至乎係扁桃腺啦等等出咗問題。咁咧最近咧我就睇咗有一個咧醫學報告就係講話咧啊，有唔少人咧就係因為戴咗口罩之後咧就發現咗自己扁桃腺有問題。嗱、呢啲咧都真係可能如果平時咧一年平時啲扁桃腺都會出事啊，或者係啲呼吸道有事嗰啲朋友咧，都可以多留意一下呢樣嘢，自己嘅口氣咧都可能係一個嘅自己身體健康嘅徵兆同埋警號啦。咁、但咧佢就好搞笑嘅，佢就話嗱，因為始終咧你有口氣只係一個症狀啦，就未必係一個病徵嚟嘅，即係未必係出咗事之後先至有呢一個嘅問題啦，即係未必真係出咗事之後先有口氣。咁佢就話咧，有啲方法咧可以預防有口氣，同埋可以預防係扁桃腺會結石啊或者出問題嘅。 嗯。 咁呢一個方法咧都幾適合戴口罩嘅時候做，因為咧佢係之前咧減近視咧，你應該有聽過做眼睛操啦，即係幫隻眼睛做運動啊，幫佢眼球。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今次咧就有呢個嘴巴喎。 咁呢个嘴巴都可以做运动，其实咧好简单嘅咋，就系将个口有咁大，擘咁大，即系啊咁样啦。然之后咧就将条脷咧有咁长，就伸咁长，咁即系 咦，咁我戴住口罩咪做唔到咯？呢个 嗱。微小的动作是 OK 的，即是你擘大个口是 OK 的。同埋呢另外一个呢是 OK 的。另外一个就是小动作咁样呢，将个脷呢，即是个舌头呢，就左右摆动，即是在口腔里面，即是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咁样呢，就来回呢就做12次，就为之一组，即是好似人哋做体能训练咁样，一组就是咁样啦。咁我呢，如果你每日能够早5晚各做一次，即是 total 做3组呢，咁样嘅动作，即系将条脷左右摆上，擘大个口咁样咧，咁咧就可以预防扁桃腺出问题同埋结石啦。 咁神奇？ 系啊，呢一个系一个日本嘅健康专家教噶，佢就话因为咧日本有好多人戴咗口罩之后咧，先至发现自己扁桃腺有问题，所以咧就教大家可以用呢一啲咧嘴巴操嚟到咧就系、是防止自己扁桃腺会结石啊，或者系防止细菌滋生。咁所以咧，应该就是同一个方法咧，可以改善到口气的问题啦。因为既然细菌不滋生，咁照计应该冇味啊。 哦，等我又试下先。但系有阵时候如果条脷伸长啲，我就会掂到个口罩。等我又一个人匿埋嘅时候，除咗口罩嘅时候，试一试呢个叫咩口嘴巴操啊？叫咩叫咩操？ 系啊系啊。是啊，你可以叫它做口腔操都得嘅，因为其实都动用咗成个口腔。 口腔操个名字好啲，我个嘴巴操唔系咁好啊。你嗰个文雅啲。 做运动啦 ，OK OK。但我想话咧，其实咧呢一个咧，我如果戴立体口罩，因为我成日戴立体口罩咧，其实系 OK 嘅，因为条脷唔会掂啫。 因为我戴嗰啲咩外科口罩嗰啲啊。 面系啦系啦，所以点解我话我戴住个口罩咧，我擘大个口都冇人知噶嘛，其实。系啊，即系譬如我戴住口罩，下次我面对面，我赞咗你，你都唔知噶。 或者你戴住个口罩面对面瞄紧我嘅时候，我又唔知道。 我唔会嘅，对住你我唔会嘅。 好啦，下次再讲啦，我哋 好啦，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一路做住呢个口腔操，一路可以听住晨光百科啊。之前咧，我哋都有讲过云、哦。云大家都知道点样形成噶啦，咁啊喺小学嘅时候咧都已经有读过噶啦。上次都同大家提过啦，咁啊其实有啲积雨云啦，咁佢最高可以延伸到去到23公里，啊变出各式各样嘅形状。云咧，我觉得非常之神奇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啊，即系时代好咁样。例如卷云它可以上升到空中的15公里以时速160公里的速度移动，即是我们很难相信原来云可以这么快，因为快就我经常想它很快会不会很易散呢、原来不是，它快但它都可以、可以移动、云入面的小水滴大家都知道是有这些小水滴，如果不是怎么会落雨、这些小水滴的直径是几多呢？原来0.002至到0.003毫米之间嘅，而一片嘅云可以容纳咧就系1000公吨嘅水蒸气。嗱，雾啊系地面上面嘅云，经常都喺夜晚黎临嘅时候出现。雾同埋云咧系都有几大嘅分别嘅，可能咧大家就识得分啦。好啦，头先话个卷云可以上升到空中嘅15公里，以时速160公里嘅速度咧去到移动啦。卷云咧喺夏天咧就好似一样咁样嘅，即系好似喺天上面咧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咁样嘅。喺呢个蔚蓝色嘅天空入边咧，今日见到一条有少少似咧就系嗰啲飞机云啊，即系两条柱咁样飞机行过嗰啲。不过佢咧就有特定嘅长度，同埋咧唔会好似飞机咁平衡嘅。佢哋睇起上嚟咧就好似系透明，有时候咧我哋亦都唔系话咁容易发现得到佢嘅。 咁啊，因为佢哋有阵时都太高，头先话过啦，佢可以喺空中15公里咁高，咁所以咧我哋就未必见得到佢啊。咁啊，就算形成咗小水滴啦，亦都会喺下降嘅时候过程当中咧就被蒸发噶啦。啊，卷云亦都分好多种，例如呢叫做欧卷云，经常出现喺一啲冷暖空气交界嘅云层入边。亦都咧就系好快落雨嘅先兆嚟嘅，所以话睇云咧，其实都可以知道天气嘅变化。云层比较厚嘅密卷云，同埋咧就翳卷云，亦都意味住天气可能会有突如其来嘅变化。好啦，层云咧就系好似薄饼一样平嘅，喺大气嘅下层潮湿而阴冷嘅时候咧就形成。啊，佢哋唔会好似咧就系热空气咁样咧就互相打交嘅，而系咧就系热空气。当佢慢慢流动嘅时候，所以咧就唔会制造出啲咩惊天动地嘅状况。啊，层云亦都唔会带嚟暴风雨嘅。咁啊，但系佢咧就经常都会喺呢个天空嗰度咧就有几个钟头都系落住呢啲嘅毛毛雨。所以如果你见到喂，好似有啲毛毛雨，哦，咁你咧就知道啦，呢啲咧就应该系层云喺度出现。 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智，声音有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钱，谁教我这么抱着手机入眠，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耳边让爱满泻，你却狠心赖这未接通的心声 break in my heart、oh, oh, oh, oh, oh, break in my heart、oh, oh, oh, oh, oh, 怎说清单恋这种辣激，可不可知道你踪迹，这个恋的方式 break in my heart、oh, oh, oh, oh, oh, break in my heart、oh, oh, oh, oh, oh, 讲我听相恋这种格式，始终无法诅咒，慢慢听思说争斗，得我一个痴心跟梦想在浪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躲不出口，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 6:52，咁啊，听到呢一首嘅作品《Breaking My Heart》就嚟自咧就系中游美。出面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咁啊，见到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嗱，晚上骤雨咧会较多嘅。咁如果大家工作嘅朋友啦，咁啊未必个个 work from home 嘅，要工作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都有啲凉凉地啊吓。咁啊，去到傍晚嘅时间咧，可能骤雨会较多。咁啊，大家准备定啲雨具啊，准备定自己啱嘅衣物鞋履咧就出门口啦吓。好，时间咧6:52，有今日朝头早嘅早上嘅我哋嘅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女士咧最介意咧就系自己嘅外形啦，好多时咧都会谂紧，到底系真系食嘢食肥咗自己啊，定还是系水肿咧？所以咧就会开始着手啦，谂下自己咧之前食过嘅几餐，会唔会都有啲嘢食错咗，令到自己会水肿咧？有冇啲食物系真系特别容易令人水肿噶？其实 嗱，如果讲食物同水肿嘅关系嘅话咧，好多时我哋第一都会讲会唔会食得太咸啦？ 即係譬如可能食咗好多加工食品啊，或者一啲嘢食呢幾排食嘅嘢好濃味啊，多濕醬。咁通常即係一啲加工食品啊、濃味汁醬呢啲咧，都走唔甩啲鹽分會較高。咁所以積埋積埋嘅話，有機會就容易造成咗，即係會有個假水腫啦。 嗯，咁有冇話咧？有啲咩嘅人士咧係會特別容易咧受到呢啲嘅問題影響而特別容易水腫嘅咧？ 會嗱，如果講即係可能患有慢性疾病嘅咧，咁通常血壓高嘅人士啦，咁血壓高嘅人士其實身體都有機會已經累積咗啲鹽分喺度，咁如果你再食得太鹹嘅話咧，其實有好多話好快脆已經見到咧，當日啲腳開始腫啦咁樣樣噶，咁所以即係好多時即係血壓有問題嘅人士嚟講嘅咧，控制得唔係咁好啦，血壓高咁都容易會有水腫啦。咁另外嘅話，其實就係一啲都係長期病患者，可能佢啲肝功能啊，或者啲腎功能都係唔係咁好嘅人士，都有機會可能個情況惡化而導致到有水腫㗎。 嗯，嗱，咁如果真係因为食咗啲特别嘅嘢而唔啱自己体质导致水肿，咁我相信可能就係一段时间唔再食嗰啲嘢食就 OK 啦。咁另外有冇啲话食物啊或者係营养等等呢係可以令到水肿嘅问题得以解决嘅呢？ 嗯，有嘅。第一样嘢其实呢最简单就係话飲返多啲水。因为其实有时就是个水嗰个嘅失调咧，都会令到嗰个身体嗰个水分平衡啦，即系有冇水肿咧都有关系嘅。咁所以我哋第一都要主要喺每日嘅清水方面啊，要饮翻足够啦，唔好饮咁多有味啊，或者可能啲一啲比较盐分高嘅汤水咁。系啦，咁虽然我哋讲话每日即系大概两公升嘅流质饮品啦，咁希望都多以清水为主啦。咁呢个系第一点啦。第二点嘅话，我哋一讲到呢即係可能话同水肿啊排水啊有关嘅呢，就讲到其中一种嘅矿物质就係个钾质啦。咁钾质其实呢佢嘅功用嚟讲都係有排水去盐嘅作用。咁所以对于高血压人士嚟讲呢，我哋都建议佢哋多食一啲钾质丰富嘅食物。咁所以可能话有阵时有人觉得我都有啲水肿嘅话，都可以选择一啲高钾嘅一啲嘅食材囉。咁可以进食嘅话，帮助佢身体个排水会做得好啲多啦。 嗯，所谓高钾质嘅食物呢有啲咩种类嘅其实？ 高钾质嘅话呢好多时都围绕住喺啲蔬菜呀同埋啲豆类呀呢啲咁样。咁深绿色蔬菜其实都好丰富钾质嘅。係啦，咁而呢即係另外就讲緊啲豆类嗰啲先啦，咁好多都可能听过㗎啦，因为先前都试过有啲热潮讲去水肿呢就飲红豆水呀咁样样嘅，咁所以红豆都系一个钾质丰富嘅食材，咁所以佢对嗰个嘅即係去水肿呢都有一定帮助啦。薏米呀、或者系一啲嘅深绿色蔬菜，好似芹菜呀、芦笋呀，咁亦都即係一啲嘅係啦，我頭先所講嘅綠葉蔬菜，其實嗰個鈉質都豐富，可以咧即係進食翻適量啦。咁我哋講緊每日，如果係啲深綠色蔬菜啊，呢啲嘅進食嘅話，都希望煮熟咗之後有兩飯碗啦。咁係啦，咁就可以增加嗰個身體攝取鈉質嘅機會咯。 嗯，嗱，我调翻转头就谂啦，所有嘢咧，我哋都要适量啦。咁咧，会唔会咧？譬如有啲女士咧，咪会成日都觉得自己啲皮肤好干燥啊，或者个人咧好似咧硬系觉得咧自己唔够水分咁样嘅。例如可能啲汗又出得唔系咁好啊，排水咧又觉得怪怪地，硬系冇人哋排得咁好。其实会唔会咧，都反映咗可能系食得太多呢一啲排水或者系利尿嘅食物咧？ 咁又未必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可能另外再講話啲排水系統冇咁好嘅話，睇下嗰個人會唔會成日都唔喐囉，即係佢坐得多啦，其實坐得多都係容易腫㗎喎，因為個血液循環好啊，咁所以少運動嘅人士亦都係難啲出汗啊，或容易有多啲水腫嘅情況出現嘅，係啦，咁所以呢啲都要糾正囉。不過即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啲食物可能高鈉，咁但係呢都係要睇下點樣去處理啦。即係因為鈉質咧，會溶於水噶，咁所以即係其實如果處理唔恰當去做，譬如紅豆水啊，或者呢啲啊深綠色蔬菜處理唔恰當嘅時候，其實可能咧我哋未擺落個肚之前咧，啲鈉質已經走緊血咧，咁就個效用就冇咁大噶啦。 嗯，明白。所以呢就是煮任何嘢之前啦，或者食任何嘢之前呢，都要睇返自己个体质，同埋呢真係要搵返一啲正確嘅方法去食，而且呢个份量亦都要係適宜呀，唔能够一次过食太多，或者如果要戒嘅时候呢，又唔能够一次过完全咁样cut晒呢，可能对于自己个身体嘅大上大落呢都好有影响㗎。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出边十八度嘅气温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仲有交通组嘅 Didi。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啊，听到你精精神神嘅声啊，非常开心。 上个礼拜咧，我都喺屋企听住你同阿 Barbie 倾偈啊，又听到你精精神神嘅声，我都开心啊。 系咪啊？大家都好啊。冇错。首先同你讲下交通先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咁都系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喺港岛区嘅，喺东区走廊啦。由于有升降机工程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将振兴抗疫书院对出一段啦，慢线咧就封闭啊，经过咧就需要小心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啊，而家啲交通消息咧都系比较上短啊。咁但系除咗喺即系而家路面嘅情况之外，仲有冇啲关于交通嘅嘢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有啊，依一样嘢好紧要。 咩事？ 揸车嘅朋友真系要留 意、啊。诶、欸，就我、 啊。关于 money 嗱，听住啊，因为咧我都系睇。 你都识好嘢。 唉，成日唱下歌。 以前有冇跳下舞咁样啊？好似佢哋问点问点问呢咁样。 我最喜爱，知唔知啊？ 系咩？ 唉，非常之喜爱跳舞。好，我哋又讲翻以前啦，讲翻而家咧。 好啊。 因为咧近排咧睇到啲媒体都有报道噶，你都有睇啦，小白。因为咧呢排嘅交通意外好似几多啊？ 系。 系咪啊？咁所以咧由于太多交通意外啦，咁样咧就系因为咧司机驾驶时分心有关啦，所以警方决定咧喺四月一号啊，至到四月三十号，即系成个月。 成个月，成个四月。 系啦， 今日啊三月二十九， 唔啦，即系仲有几多日咧？ 仲有几多日咧？啊，咁啊，今三月咧就有埋三十一号嘅， 嗯， 四月一号开始， 星期日开始啊， 唔系，咁啊星期五啊嘛， 四月一号系星期日啊。系嘛？ 咪四月一号星期五啊！ 哦，四月一号星期五啊！ 系啊， 咁啊，四月一号开始啦，至到四月三十号啦，就进行咧为期一个月行动，个名叫做咩警咯？亮警啊，打击一啲不专注驾驶行动。亮就系光亮个 亮， 即系月亮个亮啦。 哦，系月亮 啦。警咧就系风景个警。 哦， 真系唔方唔亮警啊吓！ 亮警 系呢个打击嘅行动咧，就系打击一啲不专注驾驶噶啦。咁违法咧会被警方即时检控噶啦。咁咧打击不专注驾驶嘅行动咧，会针对咧五个不同类型嘅罪行，包括咩咧？不小心驾驶、超速、不依照交通灯指示、醉驾、药驾，同埋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啦，呢啲都系视为不专注驾驶嘅。但系当中咧有啲条款，我觉得几得意嘅，大家研究一下。 系 当中佢哋都讲到咧，不小心驾驶咧，例如啲乜嘢啊？ 不小心驾驶用手提电话咪不小心驾驶咯。 系啦，咁另外咧，驾驶时进食唔得啦，驾驶时进食，我哋喺度谂紧啊。但我睇到好多媒體報紙都咁寫喎，駕駛時進食，咁駕駛時又點進食咧？ 駕駛時進食咧，可能即係我純粹斷估啦咁樣，可能有啲朋友咧，即係譬如佢做運輸嘅， 係 咁佢真係靠可能食緊飯嘅時候，紅燈停一停，爬兩啖，跟住又綠燈，跟住又放低咁樣。 哦， 咁呢、這個嗱，佢雖然喺度操控緊呢個車啦， 冇錯， 但係雖然佢亦都係紅燈啦， 嗯， 但係佢同一時間亦都係進行緊呢個駕駛嘛， 係。 咁佢咪嗰陣時係駕駛途中進食咯？ 哇！咁其實 佢未必係，未必大家真係想象到佢係咪行緊呢個高速公路都進食啊咁樣。 係。 咁佢自己都驚嘅，高速公路進食真危險喎、啊，係咪？即係譬如雀仔啫嘛，雀仔佢都唔會一路飛一路食嘢，佢都係擔咗啲食物擺低佢先食啊。咁你揸車嘅人都一樣噶嘛。咁啊紅燈或者斑馬線停低嘅時候，可能半分鐘，咁咪就爬兩啖。咁但係佢都係駕駛緊、 啊。哇！但係可唔可以即係酌情少少啊？大家都係揾食啫，我覺得依樣比較艱難啲。 咁但係酌情咧，我哋當然係希望啦，係可以有多啲酌情權啦。但係如果即係萬一牽涉到咧。即係有意外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希望呢個酌情發生噶咯喎。 冇錯，咁所以我都係諗緊噶。駕駛時進食，我就以為係我犯咗錯，點解咧？因為我老公揸緊車咧，我成日喂佢食小食嘅。 哦， 咁我哋駕駛時進食咯。 咁都唔好啦，啲 係啊！而家我唔敢喂佢啦。 你哋恩愛咧就留翻喺屋企嚇。 唔係啊，揸緊車有時眼瞓啊嘛，喂佢食下檸檬得唔得啊？ 你唔理佢，佢咪食檸檬咯。 唔好啦。咁但係而家咧，原來咧警方話唔小心駕駛嘅。條下例咧，包括埋駕駛時進食、駕車時進食，我即刻我係唔敢啦，我即刻同我老公講，四月一號咧，你自己食啦，我唔會 自己， 我唔會再餵你食。 我香口膠都唔敢食啊，四月一號。 係啊，所以真係好危險啊，同埋咧講電話就一定唔得啦， 講電話一定唔得啦， 甚至同旁人傾偈都唔得。 咁你唔好咁多嘢講啦 ，Didi。 係，你知我多嘢講。 或者你一路講嘅時候咧，你就同你老公講，我而家同你講嘢， 係 你唔好應我。 嗯， 係啦。 你又講得啱，我得咁樣同你。 咦，唔係。你影響司機喎，咁樣你又 係啊，所以依個條件又幾得意喎，甚至同旁人傾偈。但係呢一個咧，另外依一個仲得意啊，空想啊， 空想啊， 點樣為之空想啊？ 空想真係放空啊，發夢發白日夢。 发白日梦都危险喎，其实揸车，你又唔可以话警方错喎呢个， 我冇话佢错，是不是 我 错 我哋一定系谂佢一个，即系点解佢会咁样去到讲嘅， 广泛少少我哋 系啦，空想咁你揸紧车嘅时候，唔通你发梦咩？咁你前面嗰盏灯，你梦下梦下咁样，跟住就直过咁，又有嘢变咗冲灯，又因为你空想。 咁警方點知我空想緊呢？ 警方係一個專業嘅判斷。 哦，明白明白明白，係明白明白。所以大家留意啊，不小心駕駛咧，包括駕駛時進食、講電話，甚至乎同旁邊人傾偈、空想，呢啲全部都係會被檢控嘅。 係。 咁所以咧，大家都係乖乖地啦，唔係真係搞唔掂啊。 又唔係話淨係四月一號嘅，咁啊平時嘅時候，我都係嗰句啦，無論駕駛人士定還是喺車上面嘅乘客咧，安全係第一。命仔咧就自己嘅，咁啊，警方做呢啲嘅措施咧，其實都係未必想話即係哇，我全部我特登針對香港人檢控，唔係嘅，因為佢做呢啲嘅規矩出嚟咧，做呢啲嘅法例出嚟咧，其實就希望咧，我哋可以保障到我哋，即係話警係啦，警惕住我哋，喂，千祈唔好空想啊！即係因為佢哋警察都會知道有人進食，可能真係有人進食發生個交通意外，可能因為發夢遊魂咁啊發生交通意外，可能因為咧啊掛住同身邊啊靚太太咧傾偈啊，可能又發生意外，咁所以警方咧就攞翻呢啲出嚟，咁啊提一提大家，佢唔係話即係特登針對邊個嘅？ 哦，咁又唔會嘅，不過我諗佢呢啲都調查過嘅，但係大家咧可能有一時之間咧會冇咁留意，好似我咁樣咁成日傾偈啊，成日喂我老公食嘢咁，但係而家留意咗嘅話，更加唔敢做咯。是不是啊，所以就不可以再做这些了，是不是？咁所以警方一次行动真是犀利的，知不知道？他会呢五大总区交通连同这个军装前线人员参与，真的不是说笑了。是啊，在不同的时间。 即全港的喔。 没错啦。将会在不同时间地点检控违例司机的。同埋呢他都不会事先警告的，不会说嗱我一警告你不得，不会啊。一见到违法即刻咧會作出檢控， 哦、 所以咧我喺度再呼籲駕駛者啦，真係要小心啲咯。 壓略少少啦，大家 係啦， 關注呢個路面嘅，咁啊希望咧即係喺呢一個執法嘅情況底下咧，亦都起到一個警惕嘅作用，減少交通意外。我最想就係減少交通意外。係 啦，因為警方都係話咧，點解會咁做啊？因為鑑於近期嘅交通意外頻頻發生啊，所以調查咗可能係關呢啲事啦，所以就會用呢啲地方嚟做檢控。 因為咧而家即係大家又未必可以堂食噶嘛，咁啊多咗人一路喺車上面食嘢咯，咁有陣時你赶时间嘅时候，又挞住架车或者揸紧嘅时候，你谂住诶冇食冇嘢嘅，冇嘢嘅，排一两啖饭。通常咧意外就系咁样发生 咯。咁所以食嘢嘅尽量停埋一边先啦。 系啦， 停埋一边啲啦。 系啦，熄埋车匙咁啊，慢慢食咯，系咪？ 冇错冇错。 好，唔该晒 Didi， 好好嘅提醒啊，唔该晒。好，天气方面问一问钟哥有冇啲咩特别嘅提醒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今日天气如何咧？ 嗱，咁啊，净话讲翻，净话你哋讲嗰个。揸車唔好講嘢個問題咧， 係啊， 可能咧好多夫婦咧都係非常之接受嘅，因為咧好多時老公揸車嘅時候咧，個老婆喺度磨咧，個老公就好想個老婆收聲。 嚇， 調翻轉頭咧，當個老婆揸車，老公成日就會指指點點，你點解咁揸？唔應該咁揸。咁所以咧，亦都好想個老婆個老公收聲嘅。 係， 咁所以而家就最好啦。 係啦，咁啊， 大家都唔好講嘢。 咁啊，大家就專心揸車，亦都專心坐喺架車嗰度，唔好騷擾司機。 讲翻个天气先，灰暗暗个天啦。 哎呀， 咁而家温度系18度啊，你嗰度应该差唔多啦。 都系十八，钟哥。 系我喺门口啊嘛。咁呢度有啲风，今日有啲凉、 啊。系啊，其实我而家咧揽出条颈巾啊，钟哥。 你有冇见过静默咗3秒钟啊？ 我有啊。 系啦，即系我冇嘢可以讲啊。即系咁，你大人大，即系咁大个人。 系啊。 又大嚿。 牛龟咁大个人。 但系我哋咁多个人系得你揽颈巾嘅啫， 系咯，寒啊朝头早， 奇怪真系， 啲地气好犀利啊！ 咁又可能系嘅， 系、啊， 所以要补补身啊！诶，听日有中医时段啊，听日成光大学啊， 会啊，会啊， 要点样补一补啊？ 梗系要啦。 咁而家天气咧就麻麻，今日就一般啦、但系就暂时未见有雨落，不过应该好似今日都会继续有雨噶嘛，好似系。 系啊系啊，稍后仲话啲雨势会大添啊！ 哇，咁样啊！咁如果大家而家出门口觉得冇雨就唔攞把遮出街咧，咁你就再谂谂翻入屋攞翻把遮傍下身啦。 系啊， 阵间会点样啊？ 系啊， 同埋可能记住啦，哥哥姐姐，喂，着翻多件衫先起身啦。今日有少少冻都唔顶啊。 嗰啲湿冻啊，今日呢个系算唔算啊？ 都可能是都不定啊。 是啊是啊。 好，咁你快啲一起翻嚟做节目啦，钟哥。 好，而家入嚟啦。 我哋转头再倾过，拜拜。好啊，咁啊，同听众一起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咁啊，大致咧就系多云嘅，有几阵骤雨。晚上骤雨咧就会较多，局部地区咧有狂风雷暴啊。咁啊，所以如果你而家出门口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学阿钟哥话斋，冇攞遮咧就行翻转头入去攞翻把遮咧，咁啊稳阵啦吓。咁啊，唔好话我哋唔替你啦啊，有狂风雷暴啊。最高的气温是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的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的后期再度转凉，天气都用过山车去形容都得㗎啦。现在就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2%， 本周后期天气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雨嘅。好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到 3， 咁出面呢即系头先都话咗一啲湿湿地啊、寒寒地啊、冻冻地咁嘅感觉嘅，咁希望咧就可以为大家咧就即系醒一醒神，因为有阵时咧热嘅时候你又会攰啊，又成咁。而家咧凉凉地咧啊，着多件衫咧有一个温暖嘅感觉，咁啊可以好地咧有个精神嘅早上啦吓。朝早嘅7:18，咁我哋一齐咧可以上下堂。咦，今日朝头早好、啊。一路咧就聽住周華山博士，咁啊一路咧就去睇下吸收一下啲正能量俾大家啦。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最近我有个朋友咧，好需要一啲中谷嘅，咁啊问下阿周博士有冇啲咩意见俾到佢啦？咁呢位朋友咧，其实佢就系一个由细到大都好中意买嘢嘅人嚟嘅，即系佢会因为咧一对物。就买多对鞋嚟衬佢，咁啊买完对鞋咧，又会买个袋嚟衬佢，咁总之咧，佢嗰个购物欲咧，可以话系非常之旺盛啊！咁虽然佢自己都知道，哦，好似唔系咁好，即系堆下堆下，成屋都系嘢噶咯，咁但系佢又控制唔到自己，就算而家疫情都好啦，少咗出街咧，佢都会即系转咗上去喺网上嗰度买嘢。咁我想问一下阿华山博士咧，即系呢一啲嘅购物欲同埋我哋心理上嘅。一啲情况有冇话啊？有啲咩原因会引致到一个人嘅购物欲咁旺盛？点样可以即系想控制佢嘅时候，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控制到嘅咧？ 系啊 ，Kitty， 呢个都好常见嘅喺我哋嘅社会咧，因为香港社会好重视一个人嘅外表啦、包装啦，咁特别对女性就要求特别高啦。哇，你啲皮肤点啊？件衫会潮到，头发会乱到啊？大家要求好高好高吓。咁啲广告啊，所有嘢都极度重视一个人嘅外表啦吓。咁所以难免一个咁即系消费本位咁。咁重视外表嘅社会咧，有啲朋友就真系个购物欲会好容易，好易卷咗入去吓、用嗰样嘢界定咗呢个我吓，咁呢个系危险嘅吓，因为正如你阿 Kitty 所讲，依家已经变成一个习惯啦，或者购物欲，甚至可能变成购物狂啦，变成一种沉溺，一种成瘾 addiction 吓，咁系不能自控啊，佢控制唔到自己，甚至买咗好多佢唔需要嘅嘢，即系佢嗰刻。好衝動地，好 impulsive 啊！即係純粹一種情緒本能，要買就去買嚇。咁但係買到翻屋企根本，哇！原來已經有10對波鞋，或者10個手袋，即係同一款式，然後再買多一個嚇。咁呢個就好浪費啦，同埋自己潛意識都有一種內疚嘅，即係唔中意自己咁嘅嚇。咁亦都即係投注咗好多情緒喺裏邊啦嚇。咁呢個其實整體嚟講唔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咁呢个值得留意嘅，即係好多时候我用嗰样嘢係逃避，其实一个逃避嚟嘅，亦都係一个心理补偿嚟嘅。往往同个成长关系有关嘅，即係可能係其中有一次佢第一次俾人赞啦，你靓仔呀、啊、你靓女呀、啊、或者叻一次，因为呢个手袋啦、或者呢一对鞋衬得好靓啦。咁佢就将成个我个自我价值咁摆咗去呢对鞋里面。我是着衫着得靓嘅吓，咁呢个其实有啲本末倒置嘅吓，因为我唔系我外表，我唔系我身体，我唔系任何啲外在嘅嘢吓。如果变成咧就好，即系本末倒置追逐呢啲外在嘅嘢吓，咁所以其实同人相处比较容易出问题嘅，因为变得好表面啦，好肤浅啦，同埋只系亦都用咗呢个目光去衡量别人，去睇别人吓。咁、个出路咧，我觉得最关键都系个自我价值感吓，问翻自己，如果我一生就 沉溺追逐在啲购物里面，是不是真的俾到我幸福快乐呢？即是那些潮流嚟噶嘛，一浪一浪，即是生产商就不断想我不断创造需要创造潮流噶嘛。咁点基于乜嘢？我要咁愚蠢，我只係跟随一个佢又唔关心，佢只係想我赚我嘅钱嘅啫嘛。咁我基于乜嘢要咁做呢？咁所以有几个问题可以问自己嘅。第一就係、是、即係我想要还是我需要。 嗯。 我哋好多时想要好多嘢，但嗰啲我根本唔需要嘅。咁呢个区分好重要嘅、 嗯。 买购物之前问一问自己，一年之后我即係摆屋企，如果一年我冇用过嘅，我会觉得点。 系 吓，即系呢个问清楚自己。 嗯、 第二啦，就系翻屋企多啲打开衣柜啊。如果二三副鞋袜，睇下啲衫啦，有边件衫我已经两年冇着过嘅。 系， 如果一件衫两三年都冇着过咧，好可能以后都唔会着嘅。 嗯， 吓吓，然后将件衫攞出嚟，唔好即刻抌住，用一个袋大袋执起佢，摆埋一个地方，然后等多几个礼拜再睇翻。 系。 得唔得？即系然后开始培养一个断舍离嘅习惯， 嗯， 即系将佢送俾人啦，送俾有救世军啊，即系唔同嘅慈善团体吓，送出去啦。当我开始送出咧，我就开始或者睇衣柜，发现有咁多嘢我系未着过，我已经抌咗。 嗯， 其实好恐怖嘅事嚟嘅。 系 吓，咁第三最后啦，就系、是、真系个自我价值感啊！即系如果我将我成个虚荣嘅心、个自我嘅形象摆咗喺啲咁外在里边咧，当我肥咗半寸，当我出第一条皱纹，我会崩溃嘅。即系或者当人着得靓过我咧，我已经好辛苦啊。 嗯， 咁问翻自己，呢个系咪真系想要咧？咁所以尽量将即系发展一啲内在嘅自我价值感，揾翻一啲内在嘅幸福快乐。咁个方法有无穷功。冇窮盡咁多嘅嚇，咁、我先講呢三點啦。 係、呢個我都有同意、即係譬如有啲朋友咧，佢好中意買啲衫褲鞋襪啊、手袋啊咁嗰啲咧，可能佢會覺得自己就係一個時尚嘅達人咁樣，大家咧就睇我著衫咁樣，即係將自己嗰個價值咧擺咗喺呢一度，而唔係其他嘅地方。咁當然可能佢會覺得咁我眼光都係一個內在嘅潛能啦咁樣，咁但係就即係造成咗好多嘅浪費或者自己。开始会有一啲沉溺嘅行为咧，都自己未必察觉到，咁就可以试下头先阿华山博士所讲啦，即系可以试下开始做一啲嘅断舍离。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而家咁而家都流行啦，好多人讲话断舍离，咁啊由物件开始去到清空啦，甚至之后咧系一啲唔健康嘅关系啊，都去断舍离。其实系咪一开始咗呢一个嘅习惯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好容易感受到个改变噶？ 是的，只要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循步渐进， 不 要一下子扔完之后第二天就后悔这样，即是而且由最少的东西开始，譬如有一个柜桶开始啦，你不要一下清洗成屋啦，咁这个即不需要那么凶狠，即是不是要憎自己，不是讨厌自己，不是要令到自己贫穷，即是断除个贪执，即是断除那种哇我一定要拥有好多东西才行，咁由好简单的东西开始，甚至如果你个柜桶都好混乱，由个银包开始啦，我咪十分钟、十五分钟可以清洗一个银包里面嘅嘢噶啦嘛，即系由最简单、最简单嘅开始，就开始一步一步养成一个习惯，然后令到最终令到屋企每一样嘢都系我自己好有感觉、好有 feel 嘅、好有情感嘅，即系于是我每次翻屋我会好中意嘅，而唔系我拥有好多嘢咧。当我一打开衫柜，反而自己都吓亲，自己要出一次。我听过一啲朋友女子同我讲。佢落一次街係好複雜嘅事嚟嘅，浩瀚工程。一打開個衣櫃咧，佢哇，佢經常坐喺度二十分鐘，睇一個 round， 然後配搭有二十分鐘，成個鐘頭就為咗一件好普通去同人食一餐飯咧，就成個鐘頭喺度。同埋我想補多一句啊，就係剛才阿 Kitty 都有講，即係喺人際關係上邊咧，如果一個人係咁誇張地重視我要做時尚達人，你想想他同人的心态会是怎样，我一定要赢过你啦，我要潮过你啦，我要耶过你啦，得唔得？所以他同人充满比较心，喜欢妒忌啦，还有很想 show off 啦，很想炫耀啦，即是其实很难顶的，在人与人关系上面，如果身边一个人这么重视他的形象呢，即是他没什么能力去爱人，没什么能力去关心人真正的需要啊！佢好重视我的形象、我的身份，我得唔得？咁所以呢个我哋都要留心，即系过分重视我咧，系结局身边嘅人都会离开我哋嘅，即系 难听啲讲系比较黑人憎嘅，因为太自我中心。 嗯，即系要分翻开哦，嗬，即系你可以喜欢某一啲嘅物件，但系嗰样物件咧就唔代表于你自己嘅价值嘅。咁啊，同埋头先啊，周博士都讲得好好，就系、是、我即刻有一个 picture 就系、是、啊，如果你屋企所有嘢每一件你清空咗之后留得低嘅都系你好中意嘅嘢咧，即系你就会一入到间屋就会有一种好愉悦嘅感觉，而唔系即系想揾件衫都唔知摆咗去边嗰种，哇，好多好多杂物啊，好多垃圾啊咁样。咁希望大家如果觉得自己个生活上面都需要呢一啲嘅改变嘅话，都应该早啲踏出呢个第一步，感受下嗰个改变带俾你嘅感觉啦。咁今朝早咧，唔该晒周华山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早上的时间来到7:28，再提提大家出面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 今日是3月29日星期二，农历2月27，适宜开光纳彩，财衣合帐作梁，安门造仓，安床祭祀，祈福、纳财、开市、立券、交易、入学、理发、安机械、会亲友、开柱眼。 我哋需要多啲好日子啊！ 保持轻松心情啦。今日记出行、安葬、嫁娶。 明白晒，记得啦。 咁就好啦。都是世界钢琴日， 我会多啲享受钢琴带俾我哋悠扬嘅音乐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按可加可减机制计算，港铁今年将冻结票价。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港铁累计之前的票价加幅达到3.35%，建议放弃有关票价调整机制，改用通胀数字的一半，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加价机制。但有学者认为，现有机制透明度高。土耳其外交部宣布，俄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总统埃尔多安说，谈判前将分别与双方代表团举行简短会议。央视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伊斯坦布尔。俄罗斯富商阿巴莫域治和乌克兰谈判代表怀疑曾经被落毒，现时情况良好。《华尔街日报》报道，阿巴莫域治和至少两个乌方代表出现症状，包括眼睛红肿、疼痛和流眼水，另外面和手部脱皮，但各人并无危险。报道不排除莫斯科的强硬派企图破坏谈判。阿巴莫域治近期经常穿梭基辅、莫斯科和其他谈判地点。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认为，亚洲拒绝成为大国博弈棋盘，亚洲国家绝不是大国对抗的棋子。他结束访问南亚行程，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另外，他在伊斯兰堡期间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是中国外长首次应邀出席。他形容具历史意义，发出中方重视伊斯兰世界、加强合作的信号。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地方啦。喺黄竹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之间嘅中线系需要封闭。咁另外，东区走廊咧就有兴建升降机嘅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礼书院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一对新嘅组合可以介绍俾你听，佢哋嘅名字叫做 Happy Has Naniyori， 佢哋系一对非常贴地嘅摇滚乐队，由主音赤饭领导，加上咧吉他主音、低音吉他同埋鼓手。乐队喺2016年八月成立之后，通过多次音乐节上面亮相而得到唔少嘅人气噶。疫情期间 ，Happy Has Naniyori 亦都透过社交网站同好多嘅音乐人同埋乐迷互动，大受大家喜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Happy Has Naniyori， 响尾谢你啦！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响尾蛇你》啦。佢哋系嚟自日本嘅 Happy Has Naniyori， 我咪啲大阿达咪啲 Naniyori。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哇，钟哥今日天气好似好翻少少，起码冇落雨啊，可唔可以 這樣？你唔好讲啲过头说话，先讲讲先啦。嗱，即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 嗯， 虽然而家呢一刻冇落雨啫，但系唔等于阵间冇落雨啊，阵间唔落雨啊。 系咁，所以今日咧，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都可以带定把遮啦。咁啊，无往而不利啦，因为咧，直情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添，哇，好激动啊吓。咁啊， Kitty 嗰边有冇雨落紧啊？而家 问下 Kitty 先。 早晨啊！ 早晨。 系啦，我又唔够胆讲过头说话。不过嗱，如实报道咧，我呢一头就暂时就冇落雨嘅，仲算少少几清添啊个天。 吓、啊， 前嗰排咧咪好大雾嘅，前几日。 系啊。 咁啊，而家个能见度其实都几高喎，我想讲冇嗰种好湿嘅感觉。咁即管睇下晏少少嘅情况有咩变化啦。 即系我要再讲多次啊，后生女。 系。 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所以你唔好讲啲过头说话住。 系啦，最紧要带翻把遮，系啦，搵翻对水鞋出嚟先。 嗱，根据呢度咧，就晚上咧骤雨系较多嘅，所以大家小心啲吓。 系啊，嗰啲晾衫啊，嗰啲自己睇時間。 系啊，系啊，系啊。 嗱，今日咧，我想同阿鐘哥同埋阿 O 咧講下，我唔知道你哋咧，譬如屋企附近啦，會唔會有一啲嘅鋪頭咧？ 嗯。 是有啲铺头点样呢， 由你好细个或者好年轻嘅时候就已经成日都喺嗰间铺头嗰度帮衬。咁帮帮下嘅时候呢、你真係发现好似同佢建立咗一种感情㗎。有冇呢啲铺头都仲存在喺你身边呢？ 冇啦，执咗啦。 执咗啦。 係呀。好唏嘘呀。 係。执嘅时候有冇好即係好唔开心或者去帮衬多一次啦咁样。 咁就冇喎。 系、哎、啊， 咁另外其实如果你讲到话即系结业嗰啲铺头咧，有一间咧，咁啊真系有一份好奇怪嘅感情嘅，咁、但系我从来冇帮衬过嘅、因为我好多年前咧已经见佢写咧话结束营业最后七天嘅， 天天最后今天系嘛， 去到而家仍然系结束营业最后今最后七天，但系到而家仍然喺度嘅。 但系呢个 年系卖咩噶咁？ 卖鞋嘅、 卖鞋，同埋嗰阵时弥敦道有一间都系咁噶嘛，唔止有间海味铺。好定系点样药材铺咧？又系黏咗嗰啲字好多年，跟住啲人都发现咧，1994年咧到1998年咧都系冇执过嘅、有四年咁样。 咁又每一次见到嗰对嗰间鞋铺咧，就咦，明明你都话结束营业最后七天，点解仲有新款嘅咁？ 系啊， 可能每次都有白武士嘅出现咧。嗱，我今日咧想讲下咧喺呢个蓝田啊，蓝田嗰边咧有一间都几大型嘅超级市场咧，原来咧佢就2006年9月嘅时候开幕嘅，咁咧就有31,000尺咁大，真系嗰啲好大间嘅超级市场，即系乜都有啊，家品啊嗰啲都有嘅。咁啊之后咧就改咗名啦，咁啊喺嗰个地方嗰度，因为咁多年咧，其实都有好多老街坊去到帮衬啊，佢仲要系啲。咁大嗰啲超級市場咧，裏邊咧會有啲熟食啊，有啲飯啊、面啊賣嗰只咧。咁咧最近咧佢就結業啦，咁哇啲街坊咧就好唔捨得啦。咁大家咧都會上網留言，即係講翻喺嗰間超級市場嗰度咧，即係度過咗啲咩歲月。譬如有啲朋友咧就話：，以前咧我成日等佢夜晚減價嗰陣時買嗰啲星洲炒米啊、鹹魚炒飯啊，10幾蚊一盒啊，幫我慳咗唔少錢噶、啊。嗰陣時我儲錢嘅時候，咁同埋咧呢間嘅鋪頭有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佢有個留言板嘅，真係咧有啲紙同埋。筆咧，俾你喺嗰度寫低，譬如你嗰日遇到啲咩啊，係咪想讚某一個嘅售貨員啊，就貼喺嗰個嘅告示板嗰度，即係好有人情味啊！呢一件事。係啊，咁所以臨尾咧，呢一間鋪頭話最後一日結業啦，咁樣。咁咧幾十名嘅顧客咧，就喺朝頭早8點幾開門之前咧，就已經喺門口嗰度等，即係諗住掃一掃貨。叫做支持下啦，臨尾咁樣，咁同埋都叫做喺嗰度買咗嘢咁耐咧，真係有一種感情喺度啊！咁調翻轉咧，其實除咗顧客唔捨得咧，嗰啲員工都好唔捨得啊！臨閂門嗰刻咧，有即係店長啦，同埋幾十名嘅店員啊、保安咧，直頭係企曬兩排。夾道咁樣咧，同嗰啲顧客咧講拜拜，哇！個場面其實我覺得都幾感人，因為我自己以為咧，即係平時睇新聞咁好多小店，即係你同嗰、那個店主啊，或者嗰啲職員啊，有一啲好近嘅接觸。或者即係由細睇到你大咁樣，你就會好唔捨得啦。咁你又我又再諗，原來喺一啲大型嘅超級市場都會發生呢一件事喎。咁我又喺度即係思考翻係，譬如細個你屋企樓下嗰間嘅超級市場咧，你去到熟曬咧，你真係即係邊一啲嘢擺喺邊個貨架，你真係一入去10秒就揾到啊！可能就係嗰一種熟悉嘅感覺咯。 咁你講以前嗰啲鋪頭咧，仲有一樣嘢，當然而家已經我唔敢肯定仲有冇， 咁就係赊數啊嘛。 哦， 即係以前譬如話 仲赊數，依家有八達通 冇啦嘛。以前譬如話我買米，喂呢、這個月未出糧喎，下個月先交啦。咁樣即係你會有呢啲赊數嘅嘢。 係，不過都係講到啲人情味嘅嘢咯。即係講就係話啊，譬如舊時細個見你即係又食要加飯嘅咁樣。即係我記得有間茶餐廳係咁嘅，即係喺新蒲崗附近咁樣。咁由細食到大，跟住我哋學生時代已經話啊多飯啊多餸咁樣，乜都話多噶嘛。咁啊嗰個老闆娘又好好見你。學生哥咁樣發育期咁樣俾多啲你，跟住到依家啊偶爾經過，可能喺新蒲崗做嘢啊，跟住就會入去，哇老闆娘幾面啦，我記得，其實佢都唔記得噶，好似你翻去學校咧探啲老師咁樣咧，其實完全唔記得，不過佢會因為咧禮貌嘅緣故，佢會話、哦、我記得咁樣，跟住話使唔使加餸啊？加飯啊？佢話唔使啦，依家少飯啦、啊，少甜添啊，杯凍檸茶咁樣，即係其實即係好好窩心嘅一幕咯。即係有陣時呢啲鋪頭咧，有陣時就難敵得過呢個時代巨輪啦。 正話 Kitty 講咧，佢話呢間係大型嘅超級市場啊嘛。咁其實我又覺得未必一定係同大細有關啊。即係譬如小店、嗯，你都可能會有一份親切感。大嘅而家阿 Kitty 講呢個又係大嘅，但係都有份親切感啦。又調翻轉嚟諗。小嘅铺头亦都可能冇乜感情，即系譬如我见嗰间永远都最后七天嗰间鞋铺、嗯，我成日都唔会入去帮衬，因为我觉得佢喺度欺骗我感情啊嘛。 哦，系喺度慢慢磨蚀紧你对，即系哇！你明明话最后你日日都呃住我咁样， 系啊， 谎言咁样。 但你有冇俾佢呃过一次先？ 一次都冇啊！ 系 哦，咁好啲。我以为你第一次佢话结业嘅时候，你俾佢呃去买咗两对鞋咁样。 哦， 冇啊冇啊！当我见到佢嗰个招子咧，一路都唔搣咧，因为佢。有阵时觉得，唔系你欺骗感情，你都要用啲伎俩啊！佢嗰几张纸啊，系咁多年冇搣过啊， 系啦， 即系最后七天嗰几张纸系冇搣过先奇怪啊！ 你要换翻啲新嘅嘢啦。不过咧，有阵时咧，譬如你碌手机咧，睇、开某啲嘢咧，咁啊嗰啲AI 程式咧都好成，会推送一啲相关嘅资讯。譬如我近排咧睇咗一两间咧铺头咧就嚟关门大吉啦，好似 Kitty 咁样话斋，即系一间喺呢度广播路附近嘅添，跟住咧佢系咁。弹啲关门大吉嗰啲铺头出嚟啊，话即系做埋三月就唔做啦，有啲做埋四月几号就唔做，跟住搞到咧我成个社交平台咧都系忧心忡忡咁样咧，跟住又唔系好开心，跟住我决定咧最后隐藏咗呢啲信息佢，因为咧佢系知道你口味咧啊，你中意睇呢啲就嚟执粒噶咁样，跟住佢就系咁喂哺你咧，跟住我唔得啊，我承载唔到咁多执粒嘅嘢，我个人会崩溃啊，真系搞唔掂咁样咯， 以 为 你想扫平货。 咁系啦，怀缅啊，我想。 不过嗰啲怀缅嘅情形咧，即系譬如就话 Kitty 讲到佢结业嘅时候，即系大家会企喺度夹道欢唔系欢迎啦，即系夹道鼓掌啊，欢送 啊，叫做道谢咯。 系啊系啊，道谢啊，欢送佢哋呢一个嘅画面咧，你会觉得好感人。其实之前我都讲过，咪日本嗰边咧，咪有个机械人动画主题嘅餐厅， 哦系啊， 全线结业嘅。佢哋最後嗰日咪就係咁咯，大家去排隊，即係仲要係排到佢本來已經要閂門噶啦嘛，即係夠鐘，咁但係出邊仲排緊隊未入到去啊嘛，咁佢就會即係你知佢哋要延長時間係好特殊嘅一個例子，嗰晚都要延長時間，招呼曬每一個排緊隊嘅人入到去都即係用個線啦。或者飲多杯嘢啦，最得閒到，跟住出到嚟咪就係大家鞠躬咁，跟住哦俾啲掌聲，好忍唔住咁樣流出滴眼淚，跟住就要講聲拜拜咁， 好黯然啊咁樣呢啲畫面真係，希望即係悼念嘅情況又少啲發生啦 ，Kitty 係嘛？你撳呢個新聞嘅時候，有冇同我遇上同一個遭遇，就係咁推送啲就嚟要 say goodbye 嘅嘢，拱出嚟俾你睇啊嚇？嗯， 我又冇喎，不過我就體會到一樣嘢咯，即係無論大嘅店鋪又好，小嘅店鋪。又好啦，即系能够做完一轮之后，即系经历过时间嘅洗礼，跟住好啦，要同大家 say goodbye 啦。大家都仲有嗰种好唔舍得嘅感情咧，即系唔系净系话顾客一面倒嘅感情，即系所有关于呢一间铺头嘅人咧，去到建立出嚟嘅。即系我喺度谂，如果嗰间铺头好似头先钟哥讲，佢欺骗你感情嘅，又或者中间里边咧有某一啲售货员又好，或者某一啲店员又好，佢不嬲都系冇礼貌嘅。咁或者令到你曾經有一啲好唔開心嘅經歷喺度嘅，或者佢成日買啲好貴嘅嘢嘅，呃你錢嘅咁樣。咁只要中間喺呢段時間裏面時有發生呢啲事情咧， 佢執笠咧，你唔會有咁大嘅感觸，要去支持啊，要去點頭道謝啊咁樣樣噶嘛。所以我覺得呢一件事都係即係大家可能對嗰個社區都有感情啊，即係翻工嘅對嗰間鋪頭有感情，喺嗰度買嘢嘅有感情。咁所以我覺得都好有人情味咯。同埋頭先我講嗰、那個手寫個顧客心聲咧，去到呢一個年代，大家都仲有嗰份感情寫低話、多謝你呢十五年嚟喺呢間鋪頭嘅支持或者俾我哋嘅幫助咁樣，哇！我覺得都好好窩心喎、啊，睇到。 嗯，不過譬如咁多種行業咧，有一種咧，我零零舍舍個感情係低啲嘅，即係呢個我個人意見啦，純粹係就係、是、茶樓啊。 哦，係咩？ 點解咧？因為茶樓咧，即係近呢二十，唔好話近呢十年添啊，近呢廿零年咧。 嗯。 你有冇留意？通常執得好快， 係改得好快咁樣，改名改得好快， 改得好快，所以你好難建立感情嘅。以前我 未幫佢買種， 咪係咯， 幫佢買種就執咗啦。 以前僆仔時代去嗰啲即係樓下屋村嗰啲茶樓咧，你真係開十幾廿年行埋去咧，食咩啊？自己攞咧，即係嗰啲噶嘛。而家咧去到嗰啲嚇執咗啦。即 系 特别系过年前咁啊，你知嘅，过年前执咗，跟住执咗啦，跟住过年后咧开翻喎，咁样 难免有啲惋惜啦。不过留住好嘅嘢啦，尝试吓，唔该 Kitty，thank you。 在我手中，再打开世界光与影。 人生。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点啊，爸比？ 喂，我问下你哋啊，如果俾你拣咧，一世人只能够食一种嘢食咧，你会拣咩啊？ 咁难嘅，突然间你 食一种啊？ 只能够系一种食物啫。 你讲紧种类啊嘛，系嘛？ 食到你拜拜嗰日都只能够食嗰种，你会拣咩咧？ 系种类啊嘛。 种类啊，系啊。 我会拣鸡蛋咯。 哦，系、哦、又有营养价值，又可以维到生。 因为鸡蛋咧， 唔系啊，有唔同煮法 系 咪啊？ 系啊，因为有万千煮法、哦，你每一种你都会觉得好食啊。 系、哦， 煎蛋、炒蛋、烚蛋、半生熟蛋、生蛋，你点食都得啊嘛。 好醒、啊，突然间朝头早我谂唔到、啊。 你有啲好唔系有啲食材咧，你转咗嗰种烹调方法，你就觉得唔好食嘅。 系嘅， 即系唯独是鸡蛋咧，系点整都得嘅。 系，即系简单如猪扒都系啦。咁猪扒有唔同，你话知。唔豬扒好食啫，有啲人唔中意洋葱豬扒嗰陣味噶嘛。 係 啊， 但係雞蛋又真係好似鳳珠四可以皆準。我又簡單啲啦、嗯，我由細到大，如果到死嗰日都有得食芝士，我 OK 啊、嗯。其實我幾中意食芝士，哦、即係尤其是即係人大咗咧，覺得芝士又有營養啦，又唔可以食咁多啦，又容易飽喎、啊、芝士咁樣咯，係、嗯、啊，嗯。 嗯，嗱，咁咧就你两个嘅答案咧、嗯，我就睇得出，因为咧最近咧都见到有呢、這个咧叫做全球咧嘅食物排行榜啊。咁呢个排行榜咧就系讲话咧，即系唔同地方嘅人咧、嗯、就都有做呢个研究同埋投选，咁佢就排咗个20位咧，即系话如果你一世只能够食嗰样嘢食到中老嘅排行榜啦。嗱，钟哥头先嗰个鸡蛋咧，好明显系智慧嘅选择。因为佢知道有营养啦，同埋佢又可以有唔同煮法啦。嗱、嗯，欧里呢个咧就好贴近大众嘅选择啦。因为咧，佢哋喺嗰20位里边咧，当中都系有好多嘢，甚至乎头3位咧都系有芝士嘅元素喺里边。 好，咁啊，请你慢慢讲出嚟啦，唔该 ，Barbie。 好啊，嗱，其实我想话咧，我本身咧就冇谂到你哋咁仔细话，到底系种类啊，定系还是系食材啊，定还是系品种啊？ 哦，佢系款式嚟噶。 其实喺因为咧佢系呢20位里边咧，你可以话有啲系食材，有啲系制成品， 嗯、 有啲咧就系有好多个唔同食物合成嘅一啲食物啦、 啊。 你听完你就会明噶啦。嗱，佢哋系好唔一样嘅。譬如第20位咧，我自己系谂都冇谂过呢一样嘢会可以咧食到中老嘅，就系朱古力啦。因为我觉得唔系几 work 咯，即系其实食朱古力应该唔系食到好多年咧就会出问题噶啦，我相信。 咁又唔系、啊。如果你淨係食一種嘢咧，朱古力咧，即係譬如話我當年去行，即係上珠峰咁樣啦。你咩都可以唔帶，朱古力係要帶嘅， 係、嗯、保暖啊嘛，係咪啊？ 好多嘢啊、嗯，能量啦、暖啦、輕身啦、 嗯， 即係佢俾到好多好嘅嘢你嘅，即係喺嗰啲狀況底下。 都系嘅，都系嘅，但系即系因为我喺度谂咧，如果有咁多样嘢食，我就会可能想拣啲饱肚同埋暖胃嘅嘢食咯，即系我未必会选择朱古力。再加埋香港嘅天气咧，尤其是如果而家咧湿湿立立咧，我真系唔系几想食嗰啲朱古力。 咁即系香港嗰啲大部分都系又用喺手，又用喺口。 系啊，你讲得啱喎，喺欧洲咧特别中意食当地嘅朱古力噶，真系好似有可能当地又天气冻少少啦，咁样系啊，朱古力都系一个恩物嚟嘅。仲有咧？ 系啊，嗱，19位咧系鸡翼，我觉得呢个都 OK 嘅，即系嗱，有啲人中意食鸡嘅皮，咁你鸡翼就满足到你啦。咁、有啲人中意食肉嘅，咁你都可以唔食皮嘅，即系都算系一个可以变化嘅选择啦。好啦，跟住之后咧排到第18咧， 不过好快咁样讲嗰个鸡翼咧，咁我由细到大，我阿妈同我都有个即系。我阿媽就冇乜嘢，即係之後好多人都話我中意食雞翼尖嘅。 哦，咁撩楞啊！ 係啊，但係好多人唔中意食雞翼尖嘅。 我都係啊， 亦都唔提議啲人食雞翼尖嘅。 哦，點解嘅咁樣？ 咪就係打針位咯。 哦，打針位。 係啊係啊。 哦，原來 係 咁樣。 但係咧唔係，我成日覺得咧雞翼尖啦，係因為可能阿鐘哥你好孝順啊，所以通常你係留翻啲雞髀啊、雞肉啊嗰啲咧，全部俾曬其他嗰啲人食咧，你就自己食雞翼尖咯。呢個係一個犧牲嘅精神。 你諗得我太美好啦。其實我話中意食雞翼尖，我冇話放棄食雞髀。 全隻雞。 都要晒，系啊，一件不漏咁样系嘛？啊，咁啊，除咗鸡翼咧， 嗱，跟住咧，之前嗰位十八咧就去到系曲奇饼，呢、這个我又系觉得。是不是真的因为想着轻便呢饱肚，我觉得跟朱古力的感觉差不多咯。 不是曲奇饼是不停得口的嘛。 都是的、但是如果你只能够吃单一种食物呢，如果我就不会揀这一类啦。 嗯。 好啦，跟着我们再去前一点呢， 好啊， 就是鸡啦，即是全隻鸡啊。 是啊，是正路啊。 全部都是鸡。跟着呢 ,16 位呢就是千层面。 啊。 嗱，开始有芝士的元素啦。 咦，千层面我 OK 喎、意式那些呢、即是咖啡猫个 friend 好中意食嗰个千层面。 我不抗拒，但是又不是去到日日食都得。 是咩？哦，好好。 我觉得是啦。嗱，咁你前一位我觉得男士差啲嘅，15位呢是雪糕。 哦，呢、這个我得喎、 我细个许过一个愿系日日食雪糕啊！我细个有一年嘅生日愿望系日日有雪糕，日日都有雪糕食就好啦。细个系许啲咁无聊嘅愿望啊嘛，咁几好啊！我觉得日日食雪糕，听到都开心、 啊。再数前啲啊，妈咪。 嗱，好啦，我哋不如咧就直接跳去头三位。 好啊。 因为咧，其实头三位咧，佢都系真系有芝士嘅元素喺度嘅。嗱、第三位，噔，就是这个那些叫做墨西哥夹饼啊，即是里面有、洋葱啊，有菜，通常是菠菜啦，有酱汁啊，同埋有芝士粉咧，好多芝士粉那些咧，墨西哥夹饼，咁又有芝士啦。第二位咧，我觉得大家都好估到噶啦、就是芝士汉堡，嗱都一定要有芝士，唔系净系纯汉堡，都是芝士汉堡。而第一位咧，诶、这个我其实都觉得可以嘅，就是 pizza 啦。嗱、佢无限系咩 pizza？ 系啊。这个就是全球的人投选的三大可以吃到中 路。等等先，你不要下字，我都好像有一年生日愿望是 日日吃披萨， 吃披萨。 咦，你的思维好像特大众啊， 我好喜欢吃披萨的细个，但是是吃啲港式嗰啲披萨，嗰阵时有间乜乜一代咁样咧，即系同我哋嘅节目名有个光字，有个光字。咪永遠都係菠蘿腸仔、菠蘿火腿嗰啲披薩嗰啲咯。 真正嘅披薩係冇菠蘿㗎。係、 啊，類似係咁咯。係、啊，呢、這個研究幾得意喎 ，Barbie。你又中意食邊一種啊？問咗我哋咁耐嚇。 我自己都 OK 嘅，不過我唔係咁中意芝士嘅，所以咧，其實我就寧願食麵包咯。咁麵包就冇入選喺20位當中嘅，所以就哦冇辦法咯。 係 咯，係咯，咁大家揾啲好嘢食下啦，朝頭早食個靚早餐開工啦，唔該 ，Barbie。 八港元對人民幣81.4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8点，升20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91美元，卖出1,923.6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兆康港铁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系要同朋友分享，独食易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小西湾村瑞明楼、沙田沙角村云雀楼、上水清河村清平楼、屯门大兴村兴耀楼、将军澳宝林村宝仁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巴士车长周伟明， 我哋原本啊做旅游嘅，咁旅游停咗两年，咁而家做抗疫咯。大致上我哋车嗰啲都系轻症病患者嚟嘅，尽量做好安全措施咯。我哋啲车你睇到完全系做晒安全措施，密封晒。同埋我接咗个客，不觉送去荃湾一间酒店，咁临走嗰阵时候，佢同我挥晒手，啊鞠晒躬咁嘅姿态。即係呢種，我覺得係對我哋而家一種尊重同一種鼓勵咯。我覺得好有意義咯，起碼幫到人，幫到人就係幫到自己噶啦。感染者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受感染嘅人咪少咗咯，我哋咪少咗感染嘅機會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依法治國，維護正義。于和伟、韩雪、凤雷、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查组， 罗欣贤想找沈广顺核实一些情况，但是沈广顺非常不合作。胡雪娥透露，原来冯森派个人来找他们麻烦。洪少峰认为，一定是冯森派黄鹏来故意捣乱。究竟真相又是怎样呢？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查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八点零八分啊，钟哥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嚟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讲下，琴日港股咧反弹啊，280点啦，咁啊科网股同埋资源股咧上扬啊，咁啊睇嚟都做得几好，不过咧隔晚美股又差差地，咁啊今日大市走向会系点咧？外围市况又点去分析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睇住啦，唔该晒。 好啊，嗱，我谂暂时嚟讲咧，都系好似上个礼拜嘅睇法都同差唔多啦，都系咧反弹咗上嚟呢啲位嘅情况之后嘅话咧，就需要系整固嘅，所以见到呢一排咧个市况方面咧，就都系以一个整固为主啦，咁就但系明显就系比之前咧就已经系气氛咧带嚟改善嘅啦，因为我哋之前都讲就话其实第一季方面咧最极端嘅嘢都发生咗啦，打仗啊，疫情恶化呢啲。咁基本上就理論上就唔會再差過呢啲㗎啦。咁所以變咗就嗰、那個最壞時間有望呢，就喺第一季係可以希望見到啦。第二呢就係、是、話因為之前呢就係、是、沽得太勁，即係插落去18000幾嗰幾日呢就係、是、沽得差唔多啲人啲倉底貨都沽埋出嚟㗎嘛。咁、所以變咗當你一冚倉嗰下嘅話呢，嗰、那個反彈力就會可以好勁嘅。但係當你上到呢啲位嘅話呢，啲投資者就開始第一首先short covering就完咗先啦。第二咧就啲投資者就開始會態度咧就高追咧就會比較謹慎啲，同埋第二咧就話都會譬如有啲貨可能有輸少啲啦，或者有機會鬆到磅啦，都可能減一減磅先嘅。咁所以應該係一番爭持咧，先至會有機會突破，即係至23000咯。所以23000咧，我相信都係短期就都係一個阻力位置嘅。 咦，都要橫行少少時間，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咁樣。 放啲咯，咁樣。 咁問問 Kenny 啊，你有一隻咧，農夫山泉啊，9633咧，點無端端講佢咧？佢啱公布咗業績啊嘛，但係咧呢份業績咧就係佢染藍之後第一份業績嚟嘅。咁你點樣睇咧？即係會唔會就係呢個有個魔咒嘅喎？通常染藍之後，定還是都可以破到咧？ 嗱，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咧，農夫山泉咧，呢啲業績其實冇乜特別太大問題嘅。 嗯。 但係咧，最大嘅問題就在於咧，就係佢哋之前嗰個股值就實在係太高啦。咁而家全個股市都喺殺股值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所以變咗就算佢嗰個業績係符合到預期啊，或者係有少少驚喜都好啦。咁都唔會有咩特別太大嘅刺激嘅。咁加埋頭先你提到染藍嗰樣嘢嘅話咧，多數就係反映咗一樣嘢，之前譬如冇貨嘅基金啊，或者啲投資者方面咧，都因為生效染藍嗰陣時咧，就係買咗啲股票啦。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啲買盤嘅需求方面咧，喺短時間就會減退咗咯。咁所以通常點解啲人話染藍咗股份方面咧，都會面對緊一個即係回吐？其實就因為要買嘅人都買咗嘛，咁所以嚟咗一段時間咧，除非有新消息啊或者新嘅基本面嘅轉變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嗰個買盤就會轉弱咯。 咁啊， 所以平時唔好成績唔好考咁好啊， 係啊， 平時次次好咧，就可能突然間啲人會覺得唔使咁好啊嘛，咁樣 係啊，可能要有陣時扯流扯放咁樣啊，唔好一嚟就地板油，好似揸車咁樣啊。喂，嗱，講到車咧，今日啊幾隻車股咧都出業績啦，嗱，琴日出小鵬啦，今日就出只比亞迪啦，同埋只長城汽車啦。咁啊，長城真係曳得好緊要個股價表現，反而只1211比亞迪嗱，之前啲Candy 都話啊，車股就係睇呢只就比較好啲啦。咁啊，依家個睇法係咪繼續維持住咧，定還是成個看頭係點？係。 頭先即係你提到嗰樣嘢，就係長氣同埋呢啲比亞迪啊、小鵬啊嗰啲。咁其實都係兩大陣營啦，即係兩大陣營好明顯就見到立分高下啦，即係傳統車方面就真係完全唔掂啦。咁電動車嘅雖然仲係跌緊錢嘅可能，但係都個股價都會好好多，因為即係我哋都係睇前景啊嘛。咁你好明顯見到未來嗰個大方向就一定係電動車嘅比例即係越嚟越多。我而家我哋大家行出香港街都睇到啦，其實即係嗰啲電動車嘅數量都越嚟越多，唔會減翻退噶嘛。咁再加埋咧，而家有一個即係趨勢咧，尤其是歐洲方面啊，因為你見到話歐盟可能就會係即係唔入呢個俄羅斯嘅能源啦、汽油啊嘛，咁呢個咧就可能會令到嗰個係汽油嗰個價錢會再升啦，同埋嗰個係供應緊張嘅，咁所以變咗而家都有啲報道就話歐盟方面咧就會係加強嚟到去推動呢個電動車嘅普及化咯。咁我諗全世界都係咁，因為內地我哋國家都係會要碳達峰啊、碳中和啊嘛，咁所以變咗電動車一定係一個好重要嘅方法嚟到去改善空氣質素噶啦。咁所以形成咗就係嗰個新能源車方面咧，就一定係嗰、那個。估值大家會願意係高少少落去，因為肯定國家政策唔會打壓先啦，依樣嘢就。但係唯一咧，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咧，雖然新能源車叫新啦，但係咧係咪真係好新咧？其實而家又有啲再新啲嘢，咁即係譬如係啊，早個禮拜咧，其實國家都有發改委方面咧都有個報告就話要係加強發展嗰個係輕能源嘅嗰個發展啊嘛，咁而家其實開始都除咗話鋰電池車之外嘅話咧，其實而家都有講緊就話發展輕能源車噶嘛，咁但係當然而家都仲係對嚟普及化就言之尚早啦嚇，但係你知啦，科技嘅嘢好鬼快噶嘛， 係啊， 我諗幾年前大家都冇諗到話 Tesla， 即係大家可能買電動車都諗下都未有耐啦嚇，咁但係點知話而家周街都 Tesla 啦，即係等於轉去3G 轉4G、4G 轉5G 都係啦。嗰、那個普及程度可以即係快得好交關噶嘛？ 咁所以即係散户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嗱，講到 即係我啲用家心聲咧，就係我通常咧，如果我諗咧，我就會買新能源車嘅股票咯，我就唔會買嗰個新能源車嘅。 係啊，喂，不過咧第一代咧買嗰個 Tesla 嘅股份咧，喺美國嗰方面嗰啲人咧，其實真係可以買到一架車咯。而家 係啊，發達點知買架車啊？ 係啊，咁啊嗱，講完啲高端嘢，講啲我哋貼地啲啦、平民啲，講下啲方便面。嗱、我記得咧 ，Candy 喺另一啲平台咧，之前都有講。即康师傅咧，就系嗰啲酸菜事件啊，即系内地咧话用脚踩酸菜啊，令到咧嗰一日咧呢啲方便面嗰啲股份咧，即都跌得几劲吓，咁啊，适逢琴日康师傅出业绩啦，即系旧时咧就系呢个叫做速食面嘅王者，同埋即系内需都几好啦咁样，咁但系 Kenny 哇，琴日就睇翻份业绩顺利跌 6.4%， 点解啊？其实 因為最主要是個成本上升問題嘛，即係你其實呢啲行業咧，即今年咧其實都係要好關注一樣嘢。其實呢個成本上升嘅問題由舊年下半年開始係發生嘅，好多個行業方面咧都係會受到原材料嘅價格上升而影響到佢個profit margin 咧都幾犀利嚇。 其中一個就是食品啦，呢、這個好明顯啦。咁、尤其是康師傅呢啲啦，因為佢哋嗰個方便面，我哋之前都講過，方便面嗰個競爭係市場競爭好大噶。即係雖然咧佢個 market share 已經係最大噶，但係咧喺嗰個行業上邊競爭度咧係好犀利。我諗大家翻過內地都睇過啦，即係超市哇幾百種呢個方便面噶嘛。咁同埋個價錢咧好 competitive 噶，咁所以變咗咧你稍微一少少差啲啊，或者係稍微貴啲嘅話咧，都好影響你個銷量咯。咁即係變相咧，就話佢抗成本個能力相對嚟講就會比較低好多啦。咁再加埋咧，呢啲產品咧，除咗話嗰個 GP 之外咧，通常都係行銷成本都好貴噶嘛。即係你見到要做好多廣告啊，做好多活動啊嘛。咁所以整體咧，嗰個對嗰個 bottom line 咧，就嗰個影響就會大咯。都會係好多嘢係咁噶。即係你，尤其是咧，其實今年第一季咧。就嗰個俄烏事件之後咧，導致到好多有啲我哋聽都未聽過嘅原材料啊，貴金屬啊，或者啲農產品咧，其實升得好誇張嘅倍計上升㗎，即係呢啲嘢咧，可能會慢慢會顯現喺我哋個生活裏邊㗎。 仲話 O 講到話咩盛傳佢用腳踩嗰啲 都唔係盛傳央視報道啊，都直情係。 咁但係有冇人講咧？其實啲葡萄酒都係用腳踩啲菩提子㗎， 都唔知道喎、啊。咁我又唔知道，可能唔同酒莊唔同啦。咁啊，唔緊要啦。係啊，咁總之即係我諗住即係頭先話哇，即係你話你又買你初代買 Tesla 啲股份可以買到架車，我而家想對沖翻自己啲方便面錢啫。點不知個股價？都碌咗落嚟啊！真系生活逼人啊 ，Kenny 呢啲帮唔帮到手啊？对冲翻碗面，你觉得吓？ 嗱、我觉得就呢啲股份就真系要小心啲。我哋咧就咩啦？依一排啦，即系如果你讲食嘢嘅话咧，就梗系依一两日就焦点喺个美团嗰度啦吓。即系个业绩公布咗之后嘅话咧，个股价就表现真系非常。 琴日升10%啊，美团 系啊，咁因为最主要就睇翻嗰个情况就冇预期咁差咯，因为你睇到大家本来旧年好担心就话呢个政策嘅改变啊，呢个加强监管嘅话咧，会导致佢嘅经营成本上升噶嘛，即系譬如佢要俾多啲福利骑手啊，叫佢哋工作时间唔好咁长，呢啲全部都系成本嚟噶嘛。但系咧，佢结果出翻嚟咧，就系、是、嗰、那个外卖餐饮嗰、那个销售仍然都系增长好劲啦 ，top line。跟住咧，最理想就话嗰个经营利润咧就升咗，由4.几%升到上6.几%，即系话反映咗咧佢哋控制成本 OK 之余嘅话咧，佢嘅营运效益系高咯。 咁散户咧都可以多做功课啦，继续都系业绩期啊。咁听日继续咧，请邓星兴 Kenny 咧帮我哋睇晒个股市。唔该晒 Kenny，thank you， 拜 拜。 拜拜！象食狮， 狮食虎， 虎食豹， 豹食狼， 狼食狗， 狗食猫， 猫食鼠， 鼠又食番象， 一物食一物，一种平衡，俯仰于天地间。 咁海洋呢？海洋环境急剧转变，为咗生存，依家连海豚都会同雀仔跨物种合作。 纪录片系列《海洋猎人》揭露出海洋哺乳类动物意想不到嘅猎食策略。 今晚11:00， 港台电视31。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点啊 ，Kitty， 有啲咩价？有咩优惠啊？你今日 咁开心，你都知道我讲呢啲购物好心情嘅嘢咧。咁问下你哋两个先，踏入春天系咩季节咧？ 春天佢咩季节？正所谓落雨嘅季节啦。 都啱。仲有咧？ 春天咪春季咯， 系咯， 花季。 喂，近啦。春天嘅季节啊。 哦，莫非你想讲樱花？ 冇錯，我想講下櫻花，不過就唔係真係叫你去睇櫻花，因為上個禮拜啊 O 都介紹咗啦，即係其實我哋香港咧有唔少地方都種咗唔同品種嘅櫻花嘅，咁啊大家去望下啦，或者上網睇下啲相又得啦。我今日想講購物好心情咧，就係、是、發現原來好多嘅產品咧，每到呢一啲時節咧都會出一啲櫻花嘅產品，你哋有冇留意到？ 冇喎、 就係记住有一种 常年都有樱花虾， 樱花 应该唔关樱花事啊，应该唔关事啊， 完全冇喎、啊。 搞错啊！ 有乜嘢系咁啊？ 最能够令人哋谂起每一年啊，几乎都有嘅咧，就有咖啡店咧，即系连锁咖啡店咧，佢哋都会推出一啲樱花主题嘅杯啦，或者随行杯啊，一啲茶具啊，或者茶壶啊，咁样都有噶。你哋冇睇到咩呢啲？ 有啊，但系都十几年啦，都化啦，系咪先？ 都化啦， 即系佢真系出咗十几年咯，呢啲樱花杯。 咪好好，我即系想讲咧，我都有经即系都间中帮衬噶。 咖啡店系， 边一个牌子，即系边一个铺号，我都有去噶嘛。但我真系睇唔到喎、 啊。咁、哦、你一去就去嗰个 cashier 嗰度买咖啡就冇，佢喺旁边嗰啲啊，摆晒啲杯杯碟碟嗰度喺度，有啲熊仔咁样。 唔系我间唔中都有望噶， 系啊， 但我都睇唔到啊。 哦、 我就谂紧咧， 俾人买咗啊！ 定还是农历七月啊？鬼咁眼唔通冇理由噶。 唔系你哋睇到啲你想睇嘅，呢啲唔关事嗰啲咧，自动 skip 咗。 自动 skip 咗啊，系啊。 系啊，嗱，不过阿 O 都讲得啱嘅、如果你话呢一啲嘅产品咧，其实佢哋就出咗好多年啦。不过每一年都会有少少唔同咧，咁有啲樱花迷咧都会去追嘅。咁、不过个热潮咧就可能冇以前头嗰几年咁旺盛啊，因为嗰阵时咧真系一出咧，大家系疯狂。咁样去抢啦，甚至譬如喺唔同地区嘅铺头都会有佢哋嘅 special 噶嘛。咁嗰阵时去旅行咧，都会帮啲朋友去留意下，睇下会唔会喺唔同地区会有一啲新嘅产品。咁不过咧，我今日想讲咧，并唔系呢啲咖啡杯，因为咧实在太普通啦。我反而咧发现其他好多唔同嘅产品咧，都同呢个樱花 crossover。嗱，第一个咧。就是一个乐园嚟嘅，咁你知道乐园就好耐都冇得去啦，咁佢哋都要做生意㗎嘛，咁所以呢佢哋嘅线上商店嗰度呢都推出咗一啲嘅公仔系列呢係同樱花 crossover 喎，咁唔係淨係话个背景係樱花咁简单，咁我见到其中一隻公仔呢本身佢就係黄色嘅，因为佢係一隻熊嚟㗎啦，即係食蜜糖嘅佢本身，咁但係因为佢要同呢个樱花 crossover 嘅关系呢，佢成隻嘢变咗粉红色喎、 啊。吓咁惨。咁佢隔篱嗰隻老虎呢 嗱佢隔篱呢就有一隻本身都已经系粉红色嘅豬。 係囉 係囉。 有一隻呢 蜜蜂囉。 好似系河马河马㗎嘛。嗰隻河马呢、都变粉红色。咁、我暂时就唔见到识跳嗰隻老虎。咁、我喺张相度见到哇全部粉红色喎，好似我个 mon 有问题咁样。咁、原来呢就唔系，真系佢呢符合呢个樱花嘅产品系列呢，佢全隻嘢呢都变晒粉红色。咁、连啱蜜糖呢都变埋粉红色。 有冇变形合衣日嘅呢？咁全部嘢都变晒 绿 色 啊。系啦，边嘢就全部变晒绿色咁样。 系啊。但系都几有趣，因为我见到原来全部嘢变晒粉红色，由头到脚咧，真系好似我个 mon 发生咗一啲异变咁样样啊！系啦，咁我唔知道呢一个嘅公仔嘅 fans 会唔会都想拥有啦，咁自己留意一下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周边嘅产品嘅。咁其次咧，仲有啲咩产品呢？就系嗰日咧，我行过呢个超级市场啦，就见到雪糕。雪糕咧亦都出咗呢个樱花朱古力味、哦。 是咩味呢？即係樱花朱古力即係咩味呢？ 樱花味啊定还是朱古力味？我食过一啲樱花味嘅嘢呢，我麻麻地。 你话菊花我都知啊，即係菊蒲你都飲过啊，即係菊蒲嘅味道。樱花又系咩味呢？ 係囉，点解呢？ 阿 O 你形容下你食过樱花味嘅嘢系点啊？ 其实系 樱花虾唔计啊，樱花虾唔系。 我知道我知道。我觉得有少少香精味啊，其实反而系、即系嗰种樱花咧，就系嗰种樱花香系有啲香精式嘅香味咯，我麻麻地嘅，其实依家谂翻起都有啲起鸡皮。你点睇咧 ，Kitty？ 我都系，因为咧，譬如你话头先阿钟哥提到菊花咁，菊花嗰阵味咧，好明确嘅，就系、 有一阵 好清香嘅味道啦，系啦，即系你即刻会联想到，因为平时我哋都会饮下菊花茶啊咁样啦。樱花嗰阵味咧，系有少少，我自己觉得有少少似香水味嘅。系啦，我唔知道佢系咪后期，因为都要腌啦，有啲咧就会用盐渍。就变咗一朵朵乾嘅樱花咧，俾你冲水饮。咁有啲咧就糖渍，即系攞啲糖去腌咗佢咧，就变咗做甜品咁样样嘅。咁但系无论系点样渍佢都好啦，你都 feel 到佢好似有少少 花香香水嗰一陣味啦。咁啊，呢個雪糕咧，我估其實就係主要咧，佢係攞佢嘅顏色比較多。你話好濃嘅櫻花味，我估就唔會啦，因為佢有雲尼拉味啦，有朱古力味啦。咁只不過咧喺嗰個甜筒上面咧。你會見到好靚，有少少粉紅色嘅，好似翠翠定係櫻花咁樣咧，就鋪咗喺面，咁啊幾少女嘅。咁另外咧，我見到有紙巾咧，佢都出咗一個限定版嘅一個櫻花口罩，這個、呢個咧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即係實用少少啦。 等等先，係紙巾鋪出嘅櫻花口罩， 係紙巾牌子。 哦，咁得意。咁佢係出紙嘅口罩，定還是我哋平時用緊三層不織布嗰啲呢？ 嗱，佢真係有醫學用口罩嘅。嗱、哦，我發現佢本身賣紙巾啦，咁、其實佢之前咧都試過成日喺度換嗰啲包裝㗎啦嘛，所以出面有呢個櫻花包裝咧，一啲都唔出奇。不過今次咧，佢就除咗啲紙巾有櫻花味同埋櫻花包裝之外咧，就出埋醫學用，即係醫叫做醫用口罩，就係、是、櫻花版嘅口罩。咁啊有兩個顏色嘅，一個就淺粉紅色啦，一個咧就叫做好似啲肉色。咁樣啦，咁上面都有櫻花圖案嘅，咁啊呢個都係少女幾少女味幾濃嘅，係、啦，咁啊呢個大家又可以睇下留意一下用唔用到啦。 醫用口罩，我以為阿姨先用，係阿叔就唔用啦，阿叔唔用啊，用唔到啦，係啊， 咁 、 買俾我用得唔得啊？ 你都係少女嚟嘅，你都係少女嚟嘅，唔好扮老。你同阿姨嚟講又有段距離，係啊， 係 啊，阿姐先啦，你首先成為阿姐先嘅，係啦， 樣樣都係，樣樣都係櫻花，喂，係咪真係咁大個市場啊？ 哇，我真係唔知道，我覺得可能真係有，譬如我見一啲温熱嗰啲眼膜，即係話舒緩疲勞啊，成日對住個 mon 嗰啲咧，佢又出咗呢個櫻花版，即係其實又係嗰一種嘅花香味咯。嗱，可能我同阿 O 咧就未必太過接受，不過咧都有啲人會喜歡嘅。 好啊，唔該啲 Kitty。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三月二十九日係一年嘅第八十八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77日。1974年3月29号，第一艘利用行星重力嚟同时探测两颗行星嘅探测船水手十号首次近距离飞掠水星。水手十号喺1973年11月3号发射，主要任务包括探测水星与金星嘅环境、大气、地表与行星嘅特征。是一系列以飞越方式进行的行星探险水手号计划中的第十个计划，亦是计划的最后一个。探测船利用重力弹弓效应加速进入金星重力影响区，靠金星的重力将探测船抛至另一个轨道接近水星。1975年3月24号停止运作。3月29号出生的朋友在生活上的行为、决定都会有周详计划，在紧要关头会用尽一切力量坚持目标，不喜欢强求，亦不会怨天尤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需要高度精密的太空科技，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先进科技令我哋更了解宇宙，但系有冇令我哋更了解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喺今个月17号启用，为咗集中资源照顾少数族裔人士嘅需要，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用作专门接收少数族裔同伊斯兰教徒确诊者。而家有大约250个少数族裔人士入住，大部分都系家庭佣工，主要嚟自菲律宾同印尼，亦都有少数系嚟自尼泊尔、印度同伊斯兰卡等国家。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主管吴志康话：隔离设施设有100间斋戒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睇下 Kitty 今日有啲乜嘢嘅办公室心理先。 好啊，嗱，呢个办公室心理咧，其实可以扩大少少，由社会开始讲，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咧，公司又好，学校又好，总之呢个嘅团体组织咧，都系社会嘅小缩影嚟噶嘛。咁所以咧，好多一啲嘅心理学嘅理论咧，其实都可以应用喺社会嘅层面嘅。咁我首先咧就同阿钟哥同阿 O 咧就讲下呢一个嘅实验先，咁睇下咧你哋觉得做完呢个实验得出咗一个乜嘢嘅结论咯？嗱，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咧，就有教授做咗一项实验。咁佢咧就叫佢嗰啲男助理同埋女助理咧，分别就将架车泊喺洛杉矶交通流量比较大嘅道路路肩嗰度，即系好似扮架车坏咗咁样泊咗喺路肩啦，系啦。咁同埋咧，亦都叫佢哋嗰啲助理咧，又将呢一个情况咧摆喺乡间，即系一啲比较郊区嘅地方嗰、那个道路嘅路肩。咁好啦，咁啊两边咧就喺唔同嘅位置嗰度做呢个嘅测试啦。咁啊跟住咧就揾人求助咯，就泊咗个车埋一边，就啊唔好意思，我个车跪低咗啊咁样。好啦，咁结果咧就发现交通流量大嘅地方咧，喺佢哋获得帮助之前咧，就其实比较多车辆经过嘅，即系可能有成七八九十架车走咗啦，跟住到第十一架车见到先至伸出援手。咁而相比起喺乡间，即系郊外啲嘅地区嗰个道路咧，佢获得帮助之前经过嘅车辆咧，系相对比较少啲嘅。嗱，就咁嚟睇，你哋会觉得点啊？ 即系总之而家喺高速公多啲流量嘅车，就会系 道路 嘅道路，咁就会系要好多架车过咗之后，先有人帮手。 系啦。 另外嗰边乡间嘅咧，就少啲车经过，但系有车经过就会帮手。 就快啲幫手啦！ 快啲幫手。如果驟耳聽咧，感覺上就好似嚇，係咪鄉間嘅人，即係係咪嗰個單純啲啊，會容易去幫人啊，心地好啲啊？高流量嘅地方即係城市人啦、啊，城市人就冷漠啲，係咪朝呢個方向先？ 嗱，啱啦，呢個正正就係喺呢個中段嘅時候，想大家得出嘅結論。 但 係 我 係、 我又唔贊成喎、啊。 系， 因为咧， 未完噶，因为呢、這个实验，不过你讲埋先啦。 嗱，因为咧，反而我调翻转头谂，我觉得喺高流量地方，啲人更加知道路面情况系危险啊。 嗯， 因为你高流量，你突然间停车咧，可能会好大影响噶嘛。即系后边嘅车，如果喂揸车嗰个唔醒神，咁突然之间喂见你突然间停一停，或者拖慢嘅车都可能会有交通意外。佢梗係走啦，同埋佢會諗好多嘢。哦，如果我唔幫手，喺高速公路城市地方會有相關嘅人會嚟幫手噶嘛？咁鄉間嗰啲人，可能佢哋唔會諗咁多喎。 系， 即系要停咪停咯。 咁你又谂得好深入喎，直头从呢个驾驶者嘅角度去谂。嗱、头先咧你讲咗话，可能都市人就冷漠啲，乡间啲人就 单纯啲，系啊， 停啲，系啦，即系需要帮助就伸出援手啦。咁呢一个咧，可能系普遍人嘅一个感觉啊，即系话咁耐都冇人帮手噶。咁好啦，个实验我头先话未完咧，就系佢再做咧，就係喺個時間上面有少少調節啦。就係咧喺晏晝嘅兩點至四點做，同埋夜晚嘅八點至十點做。咁結果咧就發現，夜晚嘅八點到十點呢個時間咧，就算啊喺繁忙嘅道路喺都市咧，都一樣好快就有好多人肯伸出援手、哦。好啦，到呢一個嘅轉變，你哋又覺得有啲咩唔同咧？ 即係晏晝就會少啲人幫手啦。 系唔通你会话晏昼啲人就冷漠啲，夜晚啲人得闲啲咁样咩？ 唔系即系人 会咁讲噶。 又好简单就系人系自私啲咯。 系， 因为晏昼通常我有嘢做，如果我停低帮你，就会影响咗我自己嘅时间。 咁我梗係做咗自己嘅先啦。夜晚我放工，唉得啦，豪俾你啊，咁樣 會唔會係咁樣呢？我 你有冇睇法呢？ 我永遠都覺得時間好寶貴嘅喎， 夜晚時間 你都唔會幫手。 係啊，你見我同鐘哥飲茶都係飲45分鐘啊，我都想留耐少少， 叉燒包都未食就話要走咁樣。 埋單先，埋單先，下次飲耐啲，下次飲耐啲咁樣。 嗱，你不能咁樣啊！ 我好難作準， 遇到嘅跪低， 係啦，我好難作準，即係我都係一個善心嘅人嚟啊！ 唔好意思，即系爱莫能助啦。 少林足球嗰啲啊，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嗰啲噶嘛。 嗱，其实咧，就佢同头先钟哥讲啊，都少少相似。嗱，钟哥就话，因为晏昼多嘢做啊嘛，夜晚啊好俾你啦咁样。其实咧，佢系想讲，点解有时啲人即系同样都系都市人啦，喺晏昼嘅时候会真系冷漠啲，到夜晚咧佢又肯伸出援手，会快啲提供协助咧。反而就係因為佢覺得多人同少人嘅問題，咁就歸納出咧今日想講嗰個理論就係責任分散效應啦。佢意思咧即係話喺人多嘅時候咧，你覺得就算自己唔出手，都肯定會有其他人幫手，因為嗰度有好多人出現啊嘛。咁少一個唔少啦，咁樣第二個會幫手嘅。咁但係轉換到去到一啲人少啲嘅地方，譬如你話頭先做實驗嗰個地方係比較鄉村啲嘅鄉郊地區嚟嘅，咁佢會覺得哇，如果我唔幫手，咁即係個責任好似落咗喺我度，我見死不救嘅咯。今次咁，如果嗰個人真係發生咗啲咩事咧，好似我自己都會好過意唔去咁樣樣。咁所以咧就得出呢個所謂嘅責任分散效應啦。咁我就覺得將呢一個嘅效應咧擺翻喺辦公室咧，可能都有佢嗰個解釋嘅作用喺度，即係譬如一間大嘅公司，佢好多人手啦，咁你可能會發現真係有事起上嚟咧，你都唔知揾邊個負責好，即係佢又覺得佢應該負責，佢又覺得佢有見到咁樣，咁但係反而係一啲細啲嘅公司咧，大家會覺得喂呢樣嘢等我嚟啦，如果唔係我做邊個做啊咁樣，反而喺嗰、那個公司嘅人手啊或者人數方面咧，有一個好啲控制，令到大家對嗰個責任都会有一个即系自己觉得系需要负嘅感觉喺度，你哋同唔同意咧？ 如果喺办公室啊， 系啊， 办公室我有少少唔同意噶呢一样，因为我做过咁多机构咧，其实系睇嗰件 多人少都系咁，系 咪？唔系，无论人多人少，睇嗰件系咩事嚟嘅啫。如果嗰件事系衰咗咧，一定系责任分散效应，唔关我事噶，唔系我负责噶。 或者调翻转，嗱，我都有责任嘅，但系哥都有嘅， 唔系啊，冇啊， 都有嘅， 一定系唔关自己事啊，唔关我事噶，冇噶。到嗰件事系好嘢咧，跟住就话嗰件事关我事噶，系啱噶，系我做噶咁样，系用呢、這个呢、這个准则噶嘛。 系啊，所以就 系啦，我哋可能推翻到阿教授嗰下，你做都唔关时间事嘅，即系咁啱经过嗰个系好人嚟嘅。 同埋即系嗱，即系唔系话一个性别歧视啊，完全唔系性别。歧视，佢个调查应该再做，系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企喺度？ 系， 即有啊！佢为咗公平，佢头先咪话揾男助理同女助理都有咯。 系啊， 咁佢应该一下就谂到呢个啦，我估佢 唔系佢应该再做埋，就系究竟帮男嘅多啲，还是帮女嘅多啲啊？ 系喎、深入啲啊嘛， 因为佢冇特别讲，我估就冇好大嘅差异嘅呢个，因为佢自己个前设都系啦嘛，嗱，除非佢再做多一个比较特别啲嘅，就系嗰个衣着方面 啦。嗱，呢个又系，呢、這个又系噶， 打扮方面啦，系咪？ 因为有阵时咧，譬如话你揸车，你见到一个男人喺度，自己搞掂啦，你会走咗噶嘛？ 见到个靓女， 唔一定系靓女， 系 弱质纤纤，即系你会觉得哎，帮一帮佢啦咁样。又调翻转头，你要睇埋揸车嗰个系男定女啊嘛？如果系一个女人揸车咧，佢未必够胆落车嘅。 系啊，惊危险， 惊危险啊嘛，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再咁講咧，其實咁你講到幫人咧，都唔係淨係話頭先嗰個責任分散效應咁簡單啦。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其他嘅因素你會考量，即係譬如頭先你話有架車泊咗喺側邊，可能你都會諗下到底望下佢嗰架係咩車咧。咁如果係嗰啲幾百萬嘅名貴跑車嘅話，其實可能我都會覺得、我都幫唔到你噶啦。 我唔係喎， 依家整花咗，唔係幾好意思啦。 我都係唔幫，但係我個心態同你唔同。即系如果揸见到个好贵嘅车就抵死啊！ 咁啊，因人而异啦，再有其他唔同嘅心理状况出现啦。唔该，Kitty，thank you。 中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雪崩都不失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8:49，冯允谦《报复式浪漫》。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疫情期间，知道大家都唔容易噶啦。不过我哋都一定要齐心啲，团结一致，同心抗疫。因为我总相信，所有嘢跌到落谷底，就一定会反弹。正所谓否极泰来，我相信好的一定会来的。那到底否极泰来的英文谚语又应该怎样说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西唱到假期，手中的点换游戏，够三点食更完美。这个嘛，一心巴节日无关，只关于虚拟游戏，怕超出你预期。在这斗室内，让派对举行，美丽拳王和天使和经典马里奥有份，一切是虚无。恨世界太枯燥，不一世名和利流汗拼搏，到最后同样是幻觉一种博旅赛。先把云层中去，转探来学马里奥度假和孤独可当衬。游戏中化，飞化比真实更养眼，然后再重赞，亦有梦醒时刻。按下电掣，同伴有山。 头先讲到疲极太耐，通常喺一啲唔好嘅事情发生之后，好嘅事情总系会随之而来嘅，就好似落完雨咁啊，总会有晴天噶嘛。正所谓 After rain comes fair weather。After rain comes fair weather。Rain 大家都知道是雨水啦，原来在雨水过后总会有晴天嘅。记住啦 ，After rain comes fair weather。After rain comes fair weather。就算呢一刻嘅你觉得好艰难都好，都一定要咬紧牙关，继续坚持落去，因为我相信疲极太耐 ，After rain comes fair weather。大家都要加油啊！ 阿 Barbie 咧就会同我哋讲一啲我哋需要知道嘅资讯啊！ 冇錯啦，呢個非常之重要嘅。嗱，平時咧，我哋如果要出外嘅話咧，都會提早啲。如果搭飛機咧，就要提早啲去機場啦。咁咧，而家咧就更加需要提早啦。嗱，因為咧，如果我哋搭飛機嘅時候咧，航空公司咧一般嚟講咧，可能喺你個航班起飛之前咧，大概兩個鐘頭咧，就會俾大家可能係辦理一啲嘅登機手續啊，各樣嘢啦。咁但係而家咧，除咗你要手持呢一個機票證件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因為咧，我哋而家都知道啦，疫情係相當之嚴重啦。咁所以咧，為咗進一步咧要預防咗本地個案輸出啦，同埋都同時咧要配合埋內地嘅抗疫工作。咁所以咧，由今日嗱，今日係3月29日啦。由今日開始咧，如果經過我哋咧香港國際機場前往內地啦，同埋澳門嘅旅客咧，登機嘅時候咧就要注意啦。嗱，因為咧我知道係好多嘅旅客咧都準備咗咧，就係話上機之前本身自己已經做咗一次核酸檢測啦。因為要有嗰個報告咧，好多地方都需要證明先至會可以入境啦、出境啦等等啦。咁但係咧，除咗你之前做嘅較早前嗰個報告之外咧，由今日開始咧就要注意啦。你仲要咧額外咧係持有一個咧快速核酸檢測嘅陰性結果。咁而呢一個快速測試嘅結果咧，就需要係喺咧起飛之前嘅8个钟头之內。嗱，係8个钟头內，不能夠係多於8个钟头啦。即係你如果太早去機場做都係冇用嘅。 即係我唔可以譬如12点飛機，我就唔可以凌晨12点做就唔得啦。 係啊，如果你做得滯又唔得。 又唔得嘅，要8个钟头之內啊。 係啦，冇錯啦，你只能夠喺起飛時間減8个钟头之內。咁咧就要喺機場進行喎。嗱，你都冇諗住自己出門口之前咧喺屋企又唔得嘅。又唔可以自己做嘅，就一定要咧係喺機場嘅時候進行。咁所以嗱，兩個重點啦。第一個重點就係話咧，你要即係額外做一次檢測咧，就喺機場嗰度做啦。係。第二咧就係睇清楚個時間啦。譬如好似阿鐘哥話齋，我當你係12点飛機嘅，咁咧你就減8啦。咁即係話咧，唔可以早過4点前咧喺機場嗰度咧就要做呢一個嘅快速核酸檢測。咁然後咧，仲要有一樣嘢就係你做完之後咧。就確保個報告係陰性咧，你先可以上機嘅。 呢、這個當然啦，呢、這個 冇錯啦。咁所以咧，嗱，第一個步驟咧就係、是、你要知道你要做呢一樣嘢嘅喎。咁但係咧就唔係話 walk in 可以做嘅喎。嗱，所以咧由今日開始就要注意啦。如果咧係去內地啦，同埋去澳門啊等等嘅咧，咁就要咧進行呢一個嘅預約服務先嘅。咁、首先咧就要上翻，其實最好咧就係上翻政府網站啦。咁佢就有相關嘅連結咧，講呢一個新嘅安排。咁就需要咧撳咗落去嗰個預約嘅連結嘅時候咧，咁咧佢就其實會有一個連結咧，就直情係由今日開通咗咧，就係講話準備喺香港國際機場起飛嘅時候咧，就有一啲嘅新冠病毒特別檢測安排。咁、網站就係咁樣噶啦。咁其實咧可以上去自己啲搜尋器咧，即係 search 翻呢啲嘅字眼，即係可以打香港國際機場啊，跟住就打特別檢測安排咧，咁、你就會去到相應嘅嗰個網站咧，你就可以撳嗰個掣咧，就係、預約㗎啦。咁你預約咗嗰個時間，咁當然係睇翻自己嘅航班啊，有啲相關嘅資料係需要輸入啦。咁你自己去整完之後咧，咁佢登記咗你嘅個人資料咧。 去到機場呢就可以用返自己已經預約咗嘅嗰個證明啦，就可以進行呢一個嘅檢測啦。 雖然呢就話係雖然話係一個快速檢測，但係都要預啲時間啦。譬如話喺之前呢，譬如喺以前啲人搭飛機呢，好多人咧係中意遇到最後一秒鐘先至上機啊，咁樣噶嘛？ 大家咁話， 而家就唔得噶啦。咁如果大約要做，譬如我網上預約咗，要大約預幾多時間去做呢一個快速檢測咧？喺機場嗰度？ 嗱，冇錯啦。咁啊，當局咧其實都提醒咗大家啦，因為咧可能即係個人數都唔少啊。 嗯， 你知啦，我哋都唔少旅客噶嘛。係。咁所以咧就話預計咧呢一個雖然叫做快速檢測啦嚇，嗱個過程應該係好快速嘅檢測嘅時候，嗯、但係咧個等候時間咧可能都 需時啊。嗯， 係啦，所以咧都建議大家咧最好預留大概兩至三小時。咁就充足咧去應付咗呢一個即係上機前嘅檢測啦。咁、所以咧嗱，我哋又幫大家計計時間咯。如果你 check in 啊、寄行李啊嗰啲咧，咁譬如你可能平時早兩個鐘頭去機場啦，咁然後咧你而家又要再預咗兩至三小時做呢一個快速嘅檢測咧，咁於是乎咧就建議大家最少喺航班起飛嘅時間咧再減翻啦，減翻五至六個鐘頭咧，記住就好去到機場啦。 嗯。系啊，因为 即系预翻时间咯。 系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有啲咩闪失，我哋成日最老土嗰句啊嘛，喂，飞机唔等人噶， 真系唔等噶，仲要系。 系啊，如果你冇做晒所有需要嘅一啲程序咧，其实你系唔可以上飞机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再清楚啲预嗰个时间啦，同埋预要做几多嘢先至好出发啦。 嗯，同埋依家可能去机场嗰度，大家又预留多啲时间，即系打下卡啦，影下相，因为始终都好耐冇去啊，即系咁难得，即系你可能出国又好，公干又好，可能你都真系要预多少少时间，好似头先 Barbie 咁样讲啦，有好多嘅手续要做啦，咁样啊吓，嗯。 都要提埋大家咧，嗱，你唔好谂住咧，你临上机之前做咗呢一个快速检测咧，你之前咧，嗱，本身咧咪好多嘅出入境咧都要求你系要自己自费做一个核酸检测，有咗个阴性报告先得嘅。嗱，呢两个唔互通噶，大家记住啊， 哦、 所以系一定要做两次分别嘅。即係一個咧，就係你自己本身要係符合出入境要求嘅自費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再加埋呢一個臨上機之前八個鐘頭之內係喺機場進行嘅快速檢測，咁樣有齊曬兩個陰性報告咧，先至可以飛㗎。 同埋記住係今日開始已經係實施啦，呢一個新嘅措施嚇，即係今日已經開始㗎啦。咁如果大家要上飛機嘅時候預時間。 系啦，记住，如果你今日咧先而家知道呢个资讯咧，即刻即刻快啲咧，搜寻啲关键字眼咧，上网预约咗先，因为一定要有预约先做到噶。 啊，系喎，系喎，正话都讲咗，我差啲又忘记咗呢点啊，要预约咗先，先至可以去到机场嘅时候进行呢个快速测试嘅。 系啦，系啦，冇错啦。 嗯，咁啊，咁多位旅客一路顺风啦，咁样。 不过我都系嗰句，即系如果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当然如果你有必要嘅事情，你一定要上飞机去其他地方嘅，咁你就要即系因应你自己嘅需要啦。咁但系如果非必要咧，仍然都系即系紧守住我哋自己防疫嘅政策先啦，即系尽量少啲出街啦。 嗯，好，咁啊，多谢 Barbie 嘅资讯啦，唔该晒你，咁啊，同大家咧睇埋天气先啦吓，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嗱呢个要注意啊，最高气温系大概2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啦，明日咧初时咧有几阵嘅雷暴啊，星期四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咧相当温暖嘅，本周后期咧再度转凉啊，亦都会有骤雨嘅，依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0%啊！ 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封路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因为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骏发花园嘅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安荫村长荫楼、天水围天池村慈心楼、钻石山凤德村紫凤楼、青衣长发村敬发楼同埋马鞍山利安村利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九点零七分，同大家咧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琴日升啊，升94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85点啊。科技股继续做好啊，包括咧苹果公司啊，股价咧连续10年升啦，创咗2010年以来最长嘅连升日数啊。所以咧都带动啊，今日港股嘅 ADR 咧都有得升嘅，而且咧睇嚟今日咧科技股继续有运行啊。 晨光第一线， 家给你打气。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 家人总会常伴左右， 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我是 Janice 慧兰。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加给你打气。今集嘅嘉宾咧就系慧兰 Janice。早晨啊，慧兰。 Hello, good morning。 你好啊，哎，多谢你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屋企嘅相处之道、啊。因为我知道 Janice 屋企咧可以话集国家之大成啊。点解咁讲呢？又有西方嘅文化啦，系咪？咁啊，自己本身爸爸同埋妈妈啦，咁啊，亦都咧有唔同嘅国籍嘅。咁啊，妈妈就系韩国啦，爸爸就菲律宾嘅咁样。 系。 咁你以前细个又喺日本住过嘅喎，系嘛？ 细个嘅时候一段时间咯，同我爸爸。 系啦，咁啊，变咗真系有好多唔同嘅 culture 咧，文化摆咗喺自己嘅家庭生活入边嘅。咁其实咁多个嘅文化喺屋企入边啦，你觉得点样影响咗你嘅屋企嘅生活习惯呢？ 其实讲真唔系好 strict 嘅一种嘅文化咯，即系系其实都几 mixed up， 即系乜嘢都有， 乜嘢都有咯。我哋唔会好太过传统韩国啊，同埋太过传统嘅菲律宾啊，但我哋要中意食呢啲菜咯。 系喂，最中意食乜嘢？我好想知道、啊、你讲。 我哋会整 kimchi 啦。系啦，咁同埋即系喺菲律宾嗰边，我哋会煮一啲即系一种汤，系酸酸地嘅汤，但系系咯，都系呢一啲嘢，反而系嘢食个方便咯。但系如果你讲紧即系啲屋企嘅文化， 就冇特别嘅， 就真系冇乜啦。 哦，咁食物方面咧，咁系你会唔会帮手煮噶？即系爸爸妈妈一定识煮啦。咁嚟到你啦，你会唔会韩国又识煮，菲律宾菜又识煮咁样噶？ 系啊，都会识少少咯，会一边都系啊。 咁你自己煮啊，定还是你同妹妹都会一齐煮啊？呢、這个？ 呢、這个就系同我妹一齐煮咯。 哦，要玩煮饭仔喎、 啊。唔系，因为嗰阵时系我哋会整 kimchi 啦，跟住会整一次过会整好多嘛。咁、所以就会我哋都会有个习惯，就系、是、都会派俾我哋即系朋友啊，即系俾朋友或者俾啲亲戚咯。 吓，咁今日啦，仲有冇煮噶？你哋其实 最近就真系少咗。 煮咩最近？ 最近好清、哦，因为系咯，而家即系又做 gym 啦，所以、啊、所以都系食啲好 clean 嘅嘅家人咯。 系啊，嗱咁啊，我知道即系既然生活有咁多嘅美食相伴啦，咁啊又做翻 gym 梗系好事啦，健康啲嘛，而家抗疫系咪先？咁啊，所以咧而家喺呢个嘅叫坚持嘅时间啦，咁啊大家屋企人有冇话点样互相去到扶持啊？特别对住呢个咁大嘅疫情喺度嘅时候，有冇睇到嗰个 family love 嗰个家庭嘅爱喺呢个时候就爆晒出嚟咧？ 是啊，其实反而是多了咯、最近这一段时间。会多了去 send message 给对方啊，还有即是会是咯、啊、会想见他们多一点咯。因为其实我不是跟我爹地住的。是啊，咁所以是咯、啊、我们会 FaceTime 啊，会打电话啊，咁样。即以前就少啲咯，而家就多翻啲咯。 系啊，多咗啲 video call 咧，其实即系某程度上系帮咗好多嘅。起码你唔使净系听到把声，啊，你又见到佢啲须根有冇多到咧，咁样啲头发有冇靓仔到咧，爸爸有冇英俊到咧，咁都可以睇下噶嘛。 系啊，咁同埋会俾啲即系要会送啲嗰啲 test kits 俾佢哋啊。佢哋需要嘅 mask 啊嗰啲咯， 哦，系即系总之佢哋有需要嘅就可以多啲问佢哋，咁啊喺香港你就揾啦，跟住送晒俾佢哋。 嗯， 你自己喺香港生活嘅时候啦，咁佢哋咧有冇去到俾一啲嘅支持你咧？嗱，你又会送啲叫做需要嘅物资俾佢哋啦，咁佢哋又会唔会点样鼓励你啊支持你咧？ 其实因为讲真呢几个月系真系几难过嘅，即系因为 feel 到香港嘅环境啊，所有人嘅情绪都唔系咁好啦。咁同埋最近即系呢一行都好似停顿咗， 系啊， 都有谂过，咦，究竟即系我唔知道，我觉得自己好似有少少迷失嘅感觉，但系都会同我屋企人分享咯，跟住冇我一齐。即是那段时间他会啊你不得的啦，你不要怕啦，不要担心啦，这个疫情会很快过啦，你一定会最可以唱到歌唱到台。 一定啦，大家都等紧啊现 在。是啊，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去真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想法咯。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会想不到，哇，好像永远都不会完的这件事好像。所以会有少少 negative， 但系佢哋就系我个 positive 嘅 force 咯。 哦，咁啊好啦，喺你即系属于负面嘅情绪涌现嘅时候咧，屋企人咧就会喺侧边鼓励你，俾多啲力量你，俾啲 love 你，令到你，哎呦个人咧又接收翻嗰啲 positive 嘅能量，正能量喺晒度咁样。 系啊，好重要啊！即系有身边有人去，即系俾你睇到正面嘅角度咧，系好重要 咯。嗯，咁啊嗱，同妹妹都系从事同一个行业啦，都叫做系咪？即系维斯都系做呢行。咁其实你哋两个感情会唔会因为做同一个差唔多嘅工种，对个感情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定还是你？是一个较劲的对手来的。 其实我们由小到大都成日都比 较。 是吗？比较。 你们小个比较什么先？ 比较我们性格，我们外形啊，什么都比较一餐。我们都惯了，但是即我们大家都成熟了，还有即都明白对方，去尊重对方的。嘅 uniqueness， 即係因為 Jill 都有佢特別嘅嘢，而我冇嘅，跟住同一樣嘢嘅咯。咁所以大家係會反而欣賞對方即係有嘅嘢咯。 哦，咁好係一個正面嘅比較喎，呢個 都係啊。所以同埋，因為我覺得我哋上樣都幫咗好多咯，即係會俾我哋知道我哋係有我哋自己特別嘅 character 啊，同埋特別嘅 gifts。 同埋 talent， 咁所以唔需要去比较咯。虽然系呢个世界一定系容易，即系你睇 IG， 你一定会去比较其他。 系啊，一定系啊。 咁但系要清楚自己身份咯，清楚即系要相信自己系喺呢个世界系有嘢去 offer 咯。 嗯，哎，好好啊！呢个人生嘅价值观咧，如果放喺屋企上面，可以令到大家都知道，哎，我又爱我自己，我中意我自己 character。但我又中意屋企人嘅 character， 咁唔会去到有一个咧就系、是、啊，点解呢样嘢你有我冇咧？咁大家有一个好开心嘅循环喺度。 系啊，呢样嘢要去practice 咯，要去练习咯，因为有阵时讲嘅容易，但系真系要去练咯，去 put in action 咯。 系啊，有冇啲东西咧，或者系性格上嘅你同妹妹都可以互相去到学习，又真系学到，学到都几好咁样咧？ 其实因为我自己好内向嘅，咁我觉得我妹系大胆啲嘅，即系好多嘢佢系好好直接同人讲嘅真实嘅嘢咯。而我自己我成日都系要 filter 好多嘢，即系我要谂，咦，究竟我讲完呢样佢会唔会唔开心咧？ 唔会噶。 我是会想很多，但我在他身上真的很欣赏他是即很勇敢咯，很有 courage， 很有 courage， 很 bold， 很大胆去跟人讲去想紧啲嘢咯。 是啊，我都明白有时候我自己讲说话的时候都很怕我这样讲人家会不会不喜欢呢，反而呢我都明白 Janice， 我们有时候很欣赏那些很直率的人呢，他讲完之后呢发觉好舒服嗰个感觉，咁呢样嘢可能我哋都需要咧去到学习一下。 系啊，但系其实我哋唔需要自己觉得啊，点解我唔系咁样咧？就唔好令到自己唔开心啦。反而你有嘅 quality， 即系譬如我妹系好直接啦，但系我喺佢隔篱咧，我就好好温柔，好 graceful 咁样。咁所以我哋两个都系一个平衡咯，即系好 complement 到对方咯。 嗯，咁啊好啦吓。咁我仲知道咧，每一个屋企咧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啊一个表达爱嘅方法嘅。其实 Janice， 你嘅屋企平时会点样去到表达啊关心啊爱咁样咧？ 我其实发现我妹是一个即系好需要人哋鼓励，即系用即系肯定嘅说话去鼓励佢嘅。咁譬如如果我送礼物俾佢，佢反而唔会觉得被爱咯。但系如果我用用我啲说话去鼓励佢，佢反而会真系感受到爱咯。所以我学识咗呢样嘢咯。 系 去多啲即系鼓励佢咯，譬如你今日系、哦、你今日好靓、哦，或者即系赞下佢啊，或者一啲嘢会令到佢开心咯，同埋佢其实要多啲耐性咯，对屋企人，因为唔知点解我哋对屋企人最火爆， 系啊，个个都系唔知点解咯，即系最容易就将自己最差嘅一面咧。就对咗屋企人，其实对屋企人咧最重要，应该系对最好嗰面对佢哋先啱。 系啊，第一次因为我哋最 close 嘅人系我哋会最坦白噶嘛，咁但系系咯，我反而就学识咗点样去对佢有耐性啦，同埋讲嘢要礼，要好似蜜糖咁样要。 哇！ 因为啲字咧要小心去拣咯。 明白明白。咁我哋都听咗 Janice 嘅一个叫屋企亲子世界嘅分享啦。咁我相信我同听众咧入边咧都听到好多咧好 sweet 嘅嘢啊，亦都知道点样去到爱惜家人，亦都咧同埋知道点样为家人鼓励同埋互相加油打气嘅。咁今日咧多谢晒 Janice 先。好啦，咁希望你哋生活日都开心心，拜拜。 Bye。Hello， 我系 Janice 慧兰，我觉得最能够向家人表达爱同打气嘅方法咧，就系、是、用自己希望被对待嘅方式咧去对待家人同埋身边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Paristhiti bhogaira jit anubhuti Lockdown Diary 2.0. Lockdown Diary 2.0 is the amalgam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尼泊尔裔香港人 Marina 制作嘅 CIBS 节目《隔离日记 2.0》。 Radio Karyakram Cultural Connections Nepali Dhunharu 同样是尼泊尔裔的 Dave 制作的 CIBS 节目文化联系尼泊尔音乐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盛世华章耀香江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羊城武要上志工为每个反坦克追击小组成员加强训练每个人都要带一台机枪跑动令到追击小组可以近身追击坦克配合远处的反坦克炮究竟今次的战术能不能够成功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健走是一个相当之好的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上一次讲过他们有分北欧健走和日式健走。健走不单止只是帮我们行路行得更加好。原来健走如果没有维持一定的速率的话或者运动时间不够长可能没用的。健走通常都要用30分钟一个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心跳也是重要的指标。计算方式一般都是220减去年龄。再乘以60-70%，等于建议的心跳数，好复杂的，大家上网一找就会找得到的了。如果不知道怎样计的话，那就是说比平常行路更加快的速度，而且会流汗和微微喘气的状态。正确的健走姿势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腰酸和膝头哥痛的。其实健走是可以令到我们带来健康、快乐，而且在一个很安全的情况底下避免受伤的运动。日式健走是由日本的整形外医安藤医生去到发明的因为他发现复健中的患者在离开踏出医院大门之后又恢复回成日驼背的姿势为了能够让这一班的病人日常生活里面也都能够维持正确的行走姿势于是乎就将北欧健走改良成为适合年长的人士的日式健走以安全、简单、有效的方式改善驼背预防跌倒因此日式健走其实很适合一些改善驼背的患者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雅新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摩的课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今日呢在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入面有啊咪咪在度喂早晨咪咪。 早晨早晨。 早晨啊是啊。 你好。 咁啊今日朝头早个晨光 Morning Call 呢咁啊有你嘅点唱喎你想俾边一位呢 点俾我大嫂。 大嫂点解嘅 佢之前佢生日快乐之前佢生日啊三、月廿五号啊。 是啊。 我之前呢打个电话嚟你冇复我啊。 哦唔系唔复你。咁我哋都要排队㗎嘛。 係咪先排队。 咁所以呢就今日呢就安排咗你可以同返啊大嫂呢就讲返呢个生日快乐㗎喎。咁啊。 係 啦咁啊祝佢啲乜嘢好啊你。 祝佢生活愉快啦、身体健康啦同埋疫情快啲过囉。 咁梗係要啦、疫情最好即刻走添啊。好啦除咗大嫂之外仲有冇其他人都係想点唱呢 祝阿媽咪身体健康囉。 祝媽媽都身体健康係啦咁都希望疫情快啲退却啦。 係呀係呀。 係啦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多谢晒咪咪拜拜。 拜拜。 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心里冷风吹散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三十一。 同中哥一起傾下呢個港台電視三十一有咩好節目，當然請埋阿暢出嚟講咧。 阿暢，早晨，劉暢， 早晨啊，早晨，中哥，早晨，好，早晨各位。 係有咩睇港台電視三十一同三十二？ 好，首先介紹下港台電視三十一咧，今日傍晚六點半有呢個睇得見聽得到係一個共用節目嚟嘅。咁啊，講咩嘅咧？今集？咁啊，疫情啦，令到我哋人人咧日常生活都要重新適應過啊！即係為咗我哋繼續生活落去，都要各施各法啦。咁啊，我哋究竟點樣生活，大家經歷到噶啦，唔使多講啦。咁但係喺香港嗰啲少數族裔咧，同埋嗰啲殘疾人士又點樣適應咧？即係我哋都想關心一下佢哋嘅。咁啊，節目咧今晚咧就請嚟幾位朋友上嚟分享一下啦。咁啊，當中包括咧一位輪椅嘅音樂人阿蘇偉健。咁啊，佢系填词人嚟嘅。另外，亦都请嚟一位咧轮椅歌唱老师啊，郑天恩，同埋两位咧泰二代啊，即系泰裔，但系喺香港土生土长嘅朋友，阿 Vita 同埋阿 Lin。咁啊，分享一下咧喺呢段时间咧佢哋嘅日子点滴啦。咁另外咧，呢个节目好特别嘅，主持人亦都系一啲外籍人士嚟嘅，即系但系佢哋好流利广东话噶。咁佢哋咧就会参加头先介绍嗰位歌唱老师为佢哋准备嘅歌唱入门 B B 班啦，即系。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啦，即係開心一下玩下啦咁。 好喎、啊，唱下歌。如果有埋泰菜食嘅好啲啦，因為 好常 我哋平時都係咁啊，即係近排冇得去旅行咧。作為香港人，唉，去下啲好地道、好地道嗰啲日本嘢啊，好地道、好地道啲泰國嘢啊，咁啊當自己去咗，跟住咧佢又會播埋相應嗰啲音樂咧，咁、樣。即係譬如你食印度咖喱咧，你點都整翻隻印度歌嚟聽一下先啦，係咪先？咁啊，有啲異國風情係。 都要氹下自己开心啊嘛！呢啲 系啊，冇错冇错。咁啊，留在家抗疫啊，最好睇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啦。仲有咩好节目咧？阿祥， 好啦，去到今晚夜晚十点钟呢个《海洋猎人》啊，呢个纪录片系列。咁啊，之前都同大家介绍过啦，几集就系、是、介绍下咧，喺靠住海洋揾食嗰啲动物啊，即系佢哋咧好特别嗰啲揾食捕食嘅技巧嘛。咁啊。今集好特別，即係平時我哋睇開嗰兩集咧，都係講話大魚食細魚啊，或者殺人鯨食嗰啲海象啊咁樣嘅啫嘛，即係大食細啦。咁但係因為氣候變化咧，搞亂咗個環境啊，即係令到從來冇碰過面嗰啲動物咧，而家重新被逼要分享個領土，即係有幾特別咧。即係譬如啦，今集就會介紹一下咧細細只嗰啲海鷗，大家知道海鷗有幾細只噶啦，佢哋。竟然夠膽要捕食鯨魚啊！鯨魚真係俾佢捕食得到嘅，即係因為海鷗令到啲鯨魚死亡數字不斷上升。究竟佢哋點樣食鯨魚法咧？嗱，今集要睇。另外，去到非洲納米比亞， 咁咧嗰啲食慣獅子老虎口水尾嗰啲土狼啊，即係睇開獅子王都有睇過咧，好樣衰嗰啲狗咧，啲土狼佢食獅子王嗰啲口水尾，佢哋而家竟然被迫去到海邊去捕食海狗啊，即係陸地嘅動物去捕食海洋嘅動物，究竟佢哋點樣搞嘅咧？點解有呢啲改變咧？嗱，今晚十點鐘要睇《海洋獵人》啦， 哦，真係好吸引嘅一個情節喎。咁啊，今晚睇睇佢先， 唔該曬，劉暢，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今个月17日启用，为了集中资源照顾少数族裔人士的需要，用作专门接收少数族裔和伊斯兰教徒确诊者。现在有大约250个少数族裔人士入住，大部分是家庭佣工，主要来自菲律宾和印尼。洪水桥社区隔离设施主管吴志康话：，隔离设施设有100间斋戒房，房间天花有方位指示，方便教徒祈祷，并有伊斯兰资源中心为教徒斋戒提供所需物资，包括不同版本的《可兰经》。下个月3日开始是为期一个月的斋戒月。吴志康话：，到时会有特别送餐安排，获认证的膳食供应商会提供清真餐。并配合禁食的时间派餐，当局亦都聘请15个少数族裔合约员工，为隔离人士送餐和物资，以及接听热线电话。伊丽莎白医院转为接收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之后，内科感染及传染病科主管胡德超说，深切治疗部床位增加，新一批接收的新冠病人需要的氧气浓度较低，嚴重個案數字比之前少，認為醫院資源和病人情況都有改善。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鄧錦成認為，伊麗莎白醫院轉為定點醫院之後，有助感染控制，亦都可以集中醫生，更快了解病人情況，醫生之間的協作亦都可以做得更好。他又說，隨著採用分流、分層和集中治療策略，院內新冠病人的死亡數字出現稍為下降趨勢，第五波疫情有望逐步回落。鄧錦成說，可以研究院內照顧非新冠病人服務何時能夠恢復，仍然要視乎疫情和按緩急先後，需要仔細研究。上海衛健委公布，上海過去一日新增96宗本土新冠確診病例，以及4381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其中7個確診患者和3824個無症狀感染者在隔離管控中發現，其餘個案在相關風險人群排查中發現。另外，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11宗和無症狀感染個案1宗，同樣在閉環管控中發現，有境外輸入確診個案來自香港。俄罗斯富商阿巴莫域治和乌克兰谈判代表怀疑曾经被落毒，现时情况良好。怀尔街日报报道，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晤之后，阿巴莫域治和至少两个乌方代表出现症状，包括眼睛红肿、疼痛和流眼水，另外面和手部脱皮，但各人并没有生命危险。报道不排除莫斯科的强硬派企图破坏谈判。发言人承认阿巴莫域治月初怀疑曾经被落毒。阿巴莫域治近期经常穿梭基辅、莫斯科和其他谈判地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80点，升94点，总成交金额8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升4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1988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京东226.8，升2蚊；腾讯控股373蚊，升6.6；友邦保险80.8元，升3.5；美团155.4，升4.8；融创中国4.37，跌5.7；盈富基金21.98，升1元；恒生中国企业75.4，升6.8。阿里巴巴113.3，升2.2，药明生物67.5，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23.73，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2，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099，欧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9点，升205点。港金报1795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38美元，卖出192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拣一，唔准谂，即刻答。好宝域智教练教嘅足球定篮球？ 足球 错。 好叻咩？到我水滚落蛋，开盖15分30秒，出嚟嘅系温泉蛋定溏心蛋？ 我点知道？不如你教我啊！ 我够唔识边个好宝域字啦，又唔见你教我。 咦 ？OK 喎。4月3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私分崔杰同新生活。 听不到， 听不到， 听不到， 听不到， 听得到， 睇得见， 睇不见， 睇得见， 睇得见，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一个故事。早两日在网上看到一篇来自一个日本节目的访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主人翁是一位住在乡间地方87岁的伯伯。故事开端发生在60年前。当年伯伯27岁的时候，家人帮他安排相睇，认识了他的初恋女友。两人亦开始交往。一年之后，伯伯因为要去另一个地方打工，所以要分开一段时间。工作完成，伯伯回到家乡的时候，原来女朋友已经去了东京工作。 而且仲成家立室，之后就冇再收到对方任何消息。如果系你，你会点选择？虽然冇得再见面，但系伯伯仍然挂住佢，而且保持单身，一直都冇结婚。直到2011年日本311地震，伯伯突然收到已经半个世纪冇联络过嘅初恋女朋友嘅来电，因为对方担心佢住嘅地方有冇受到地震同埋海啸影响，亦都因为呢个电话，两个开始再联络。直到2017年，伯伯终于向已经离婚嘅初恋女朋友成功求婚。虽然佢哋两个已经一把年纪，仍然选择共偕连理，仲去深山隐居。不过好景不常，2021年太太因为急性肺炎离开咗伯伯，婚姻只系维持到4年。伯伯到而家仍然好珍惜两人重逢嘅短暂时光，就算太太离开咗，每日仍然会喺佢张相前边冲一杯茶，对住佢张相说话。听完伯伯嘅经历，你有啲乜嘢谂法？觉得伯伯好专一，呢种专一喺现今嘅现实世界唔应该再出现。觉得佢嘅初恋女友好幸福，可以有一个等待佢咁多年嘅人。亦都可能有啲人会咁谂，当日初恋女朋友离开乡下冇等佢翻嚟，仲结埋婚，其实伯伯当年就唔应该再等佢啦。为咗一个冇等自己嘅人而付上大半生时间，做一个冇结果嘅等待，完全唔值得。既然人哋都唔等你啦，点解你要去等人呢？我哋对其他人嘅事情都有自己嘅睇法，而呢个睇法完全系由自己出发。可能有啲人会觉得伯伯应该有其他唔同嘅选择，但系有冇谂过，如果唔系当事人自己想要嘅，就算佢咁样拣咗，亦未必会开心。记得以前有个朋友曾经同我讲过，聆听别人嘅故事最重要系聆听。当事人唔一定需要你嘅忠告，因为佢自己心里面已经有一个谂法。访问到最后，伯伯咁样讲，而家仍然好挂住佢，虽然只系相处4年，但系就系自己成世人最快乐嘅时光。你未必会认同其他人嘅做法，但系应该接受当事人嘅选择，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如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为何能共聚，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聚，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睇下今日 Kitty 介绍新菜式，定还是要汇报翻嗰、那个梅番茄梅酒番茄 系番茄汁啊？系咪读个汁字啊？ 系啊系啊，冇错，两样都要做嘅。第一就系、是、汇报翻先，汇报翻咧浸咗番茄嗰啲梅酒咧、其实又冇乜特别变味嘅、即系你唔会叫 feel 到啲番茄味，可能始终佢系细细粒嗰啲车厘茄咧、反而系佢索咗梅酒啲味，而唔系佢走咗啲味入梅酒嗰度，咁所以。梅酒咧，我係有繼續飲嘅。咁好啦，你話即係浸多咗幾日，嗰粒茄咧係咪真係濃味啲咧？係嘅，係嘅，因為佢真係浸耐咗嘅時間咧，咁所以都係啦。如果你個梅酒係好好味嘅話咧，咁你覺得番茄咧就會好好味噶啦。即係大家可以試下做啦。 事實證明咗咧，番茄係比較自私嘅。佢索咗啲酒，但佢唔放翻啲味出嚟咯。 系，咁我就更加自私嘅，我两样都食晒。 食晒 嘅。嗱，咁今日咧讲一个咧就系好简便嘅西餐嘅送菜，即系如果你想喺屋企整一个西餐，咁你可以考虑整呢一个，因为系完全冇乜难度，但系咧就好好食嘅。我都有打算今晚会整嘅，就系呢一个西班牙蒜片虾啦。咁如果你去西班牙餐廳咧，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好common 嘅送酒嘅小食啦，或者叫做開胃菜啦。咁佢咧嗰個材料好簡單，就是、要橄欖油啦、蝦啦，同埋蒜片。 邊一類型嘅蝦？ 中蝦。 中蝦得啦。 即係你唔會用蝦仁好細隻嘅，係啦。咁你都未必會用到大蝦，因為大蝦通常就即係煮菜嘅時候用啦。咁佢咧就用中蝦。咁如果你話我真係好懶去買啲新鮮蝦挑蝦腸嘅，咁你如果即係入門版嘅，你咪買啲大隻少少嘅急凍嘅蝦，就即係幫你又減少一重功夫啦。 哦，都得㗎。 都得、 哦、我以為用翻西班牙嗰啲紅蝦去做添，即係最傳統。 咁又唔使喎，係啦。咁通常我哋自己喺街市買咗啲中蝦咧，都可以做嘅。咁點做咧？即係如果你買啲新鮮蝦翻嚟，咁都係嗰啲程序啦。咁剝咗啲殼啊，跟住去咗啲蝦腸，跟住攞少少鹽咧醃一醃佢咁樣樣。咁咧嗰個步驟咧就係、是、首先你就熱咗個鍋。跟住咧就落橄榄油，咁但系油嘅份量咧都要多少少，即系比起平时煎嘢多少少，因为你要做嗰个蒜头，即系嗰个蒜片咧，你要炸一炸香佢，咁所以就个油量咧会多啲。咁一落油之后咧，你就唔好就再猛火啦，校翻中火，因为你跟手咧就会落嗰个蒜片落去嘅。咁蒜片咧，我建议大家都可以落多少少，即系如果你本身系中意食蒜片蒜头嘅话咧，切咗片之后咧。擺落呢個油嗰度，慢慢即係炸一炸佢，咁啊炸香咗佢，啲油就索咗蒜片嘅香味。咁啊蒜片咧開始炸到香脆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落埋個蝦落去啦。咁咧其實好快就熟噶啦，你預分零兩分鐘啦。咁個蝦你見到佢攣咗啦，熟咗咁嘅樣子咧。其實你就可以加少少白酒，如果有嘅話，加少少白酒咁令到佢更加香嘅。跟住咧就可以，如果你食得辣咧，落少少辣椒乾。 嗱、呢個唔使啦。 如果系啦， 你既然你停，你又停一停，我又停一停佢先，系加翻西方嘅白酒，唔系中国白酒，就定咁整啲矛盾，矛盾矛咩咯？啊，真系讲笑讲笑，好，交俾你继续讲。 系啦，咁如果你系冇嘅，咁都唔紧要，可以唔落都得嘅。咁啊，纯粹如果你话有嘅，咁咪落少少香啲咯。好啦，咁啊，辣椒干就随你中意啦。之后咧，你就最后可以加埋啲 parsley 嗰啲番西啊。系啦，咁有啲綠色同埋有啲香草嘅味道喺上邊啦，咁你就可以上碟噶啦。咁其實呢一個最好係配咩呢？因為佢有蝦啦，好香啦，有蒜片好香啦，仲有就係好香嘅橄欖油，因為佢吸咗嗰啲蒜嘅香味。咁係點做呢？通常大家咧都會攞一啲蒜蓉包咧，去到拌住呢一個嘅西班牙蒜片蝦去到食嘅。係啦，咁你點少少嗰啲橄欖油啦，然後咧就夾一隻蝦上去你嗰個蒜蓉包嗰度啦。如果你講究啲咧，直頭你可以研碎一啲黑蒜，加啲牛油咧去搽落嗰個麵包度，咁就 very good 啦。 使唔使搞到咁樣咧？只係食一餐飯啫。 其實好簡單嘅咋，我都係用咗兩分鐘嚟講。其實你整咧都係幾分鐘就搞。 講梗係容易啦， 講下天下無敵啦。 我上網睇嗰啲股票教學課程都係五分鐘教你炒，你邊度咁容易啊？你估炒碟菜啊？ 我唔係質疑你，我唔係質疑你講兩分鐘你唔識整啊。我係質疑我如果聽完你兩分鐘，我翻到可能要整一晚啊。 系咯， 哦，呢个系相对比较容易噶啦，试试佢啦，整到好食，你好有成功感啊！同你讲，比起股票更加有成功感。 唔系，不过真系， 我又唔系好认同，我又唔系好认同啊！ 唔系，不过正话， 我从来未有成功感过啊！喺股票上面， 即系呢个咩西班牙咩虾话？ 蒜蝦、 蒜片蝦，即係我第一個精髓咧，我覺得就係嗰個蒜片啊，識食放多啲啊，即係真係會香口多嘅。第二咧，直話就係臨尾佢嗰個蒜蓉包， 哦係，正 你有嗰個仲要咩攔碎啲黑蒜搽落去嗰嘢咧，真係冇得輸嘅。 我寧願食翻西班牙薯片蝦咯，即係夾翻啲薯片落去食，睇下夾唔夾。好啦，多謝 Kitty 嘅推介 ，thank you。 林慧的享乐时代， 西班牙蒜片蝦又好，薯片蝦又好，都要睇下天氣先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氣，大致多雲啊，有幾陣嘅驟雨，稍後咧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添，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展望啦，明日咧初時有幾陣嘅雷暴，星期四咧部分時間係有陽光嘅，日間咧相當温暖。本週後期咧，唉又再轉涼啦。咁大家有啲即係叫做冬天衫或者長袖衫咧，唔好擺入去衣櫃。字啊，仲有几阵骤雨添啊，真系变幻莫测啊吓，咁啊，依家气温1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8%嘅，咁啊，不如同钟哥讲下呢一个啦，咁样，咁啊，讲下，喂，琴日咧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奥斯卡嘅新闻啦，咁样，咁啊，同阿钟哥倾下呢一个，咁之前咧，我记得过往喺电台都会叫你贴下啦，即系今年谁是影帝，谁是影后啊，咁啊，今年咧，你睇得多唔多呢啲作品啊，钟哥吓？ 真系唔好意思啦，我用两个字形容今年我自己嘅推测先啦。敗北啊！ 敗北點解啊？點解啊？ 因為過去嗰十幾年啊，即係我好似最初識你嘅時候，你已經同我講，喂，估下呢套會唔會今次嘅頒獎係點樣？ 我都未講股票嘅時候已經估好時間。 每一年咧，即係大約啊。 有三個獎項咧，基本上我命中率都九成幾嘅。 呢、這個係我講好啲，即係真係嗱，我面上貼金嗰啲人咧，都係我呢啲四眼仔。因為咧過往咧，中哥同我做有冇搞錯年代啦、又估得好重，跟住咧做風騷快活人嘅年代咧，又係估得好 重。連咧有一年啊，你記唔記得咧？你喺隔離一台做節目啊， 都估得重。 你啊都走過嚟望一望，嗱，我 A B C 咁先算啦。我真係即係The Oscar goes to，跟住就係嗰套 A B C， 跟住你就耶咁樣。咁啊，琴日都有呢個咁嘅情緒出現咗。不過當然啦，就俾阿韋斯密夫嘅事件即係上曬新聞。咁我哋就唔鼓吹暴力，就唔再講啦。不過獎項方面，或者喺今次奧斯卡入邊得獎名單，有邊部你覺得好正嘅咧嚇？ 唔係，首先我話點解用敗北咧？因為以往咧都命中率都九成啊嘛。但係今年咧最佳電影、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全部唔中。 喂，會唔會係啲評審口味同你啲口味有少少落差咧嚇？ 咁但系不嬲都一樣噶嘛， 但可能換過一批評審， 咁我唔知啊，突然之間換咗我真係唔知啊，因為今年幾部戲都係未必係叫做熱門啊，都係比較有少少爬冷出嚟嘅。咁當然咧，佢哋唔係差嘅，咁你入得圍都係應該係好戲噶啦。咁唯獨是有兩個獎，我今年叫做中咗，即係叫做推測中咗一個最佳外語電影咧，一定係 Drive My Car 噶啦呢一套，即係我都覺得。都攞住半個， 因為棵樹啊，咩樹啊，村上春樹啊。 但係呢一個咧係好難拍嘅一個戲嚟，即係其實要拍到咁樣，即係都話過呢套戲拍到好壓抑嘅成件事。你睇完之後，你又覺得好似釋放咗啲嘢，但係你更沉重啊！你睇完之後，即係你唔係為咗個自己啊，你係為咗戲裏邊嘅角色啦。但係佢去到最後，佢又如釋重負嘅喎。咁但係如釋重負之後。是不是就是完了呢？我覺得那個是拖了一條很長的尾巴在這裡，所以我覺得他即整個劇本精髓就在這裡。另外一個就是最佳女配角，應該都是 West Side Story 的，他真的做得好。 是西城故事啊，英文就是。 以前好像叫夢斷城西，即是很多年前，這個他即是致敬回60年代一個的50年代，即是之前的最近的作品，這樣。那是一個舞台劇改的嘛，這樣。那今年幾套呢？唔好意思啦，咁我真係都係我意料之外嘅。男主角其實我好想Doctor Strange， Benedict Cumberbatch 攞嘅。咁第一佢做犬山記真係做得好嘅。咁但係唔等於 Will Smith 嗰個角色難易做㗎嘛。但係相對嚟講呢 Will Smith 個角色我自己覺得咁就係比較於你可以即係比較輕少少做。但是 Benedict 嗰个角色呢，因为佢太多嘢即係纠结喺佢心里边、其实相对嚟讲呢就会比较沉重啲，即係会做得辛苦啲。 即係有啲内心戏咁样。我以为比阿后生仔 Angel Garfield 添。係啊。 咁佢你都讲咗啦，后生仔。 係啊，后生仔要俾啲时间系咪。 但佢已经攞咗个奖啦嘛，之前已经、即係呢度已经攞咗个奖啦嘛。 係啊，不过呢今年呢喺奥斯卡嗰度呢个票选嘅、叫网民票选最好嗰部电影，以为最受欢迎一定系蜘蛛侠啦。冇甩碌啦，点不知真系甩碌。 真系唔系囉。 係囉，变咗呢个不死军团就打喪屍，其實咧呢套咧無獨有偶咧，我同你都有睇過， 我有睇啊， 我覺得都幾好睇嘅，其實老老實實就是。 但 係 原來咁受歡迎咧， 因為都少少另類少少啦，我自己覺得個作品就 佢係拍得好嘅，即係如果以一套咁樣呢類型嘅戲嚟講咧， 係。 我都覺得幾好睇嘅，佢有啲畫面，即係如果冇記錯，應該喺嗰個係咪嗰個泳池已經即係荒廢咗個泳池，某幾個鏡頭佢攞得好鬼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同即係漫威某一啲嘅超級英雄電影去計咧，即係我唔知道個把尺喺邊度，即係何為？最多人中意咧，最受歡迎咩咧？即係原來呢啲唔係淨係香港啊！原來所謂嘅即係喜歡啊，最受歡迎啊，原來即係好浮動啊！ 係啊，真係啊！咁啊，即係今次嘅出爐名單咧，有啲咧就往後會喺戲院嗰度上翻嘅。 係啊，要往後補翻啦，戲院開翻先啦。 有啲就串流平台都搞得掂嘅。咁啊，繼續咧，劉家抗疫啊，可能咧喺屋企啦，欣賞一部好嘅電影啊，好嘅作品咧，就會令到大家身心靈都愉快一啲咯。 如果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难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